国货品提高关税的措施。双方然后进一步磋商保护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移等的核心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很大机会可以达成协议，又说中国比美国更加想达成协议。在澳洲悉尼访问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华府的关税措施有效，迫使北京注视美方在贸易行为的关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海贝斯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1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日本。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07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79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8点，升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8，升6毫；美团点评91.15，升1.7；新上市嘅滔博系报9.25元；友邦保险71.7，跌8毫；建设银行系报6元，升4仙；中国平安91.1，升5.5元；汇丰控股57.45元，升1.3毫。领展房产基金80.5，跌2.5；新上市的老大师是报8.6。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9.595，瑞士法郎7.906，澳元5.299，加元5.896，新西兰元4.958，欧元8.641。每百日元对港元7.3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849。日经平均指数报21,551点，升95点。港金现价报14,11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507.81美元，卖出1,508.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公主道过海啦，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东隧嘅港岛入口啦，东行龙尾排到去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日阿北落道一段慢车排到去红棉路，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挤塞，龙尾就在东山台。在九龙将军澳道上行，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在观塘道近住观塘港铁站对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行车缓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加路街。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就挤塞，龙尾在窝打老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日美河流一段都是挤塞啦，龙尾在李靖屋游泳池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在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林村对出。咁提一提你啦，机场快线喺今晚9点开始，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啦，大约系每10分钟一班，中间不停九龙站同埋青衣站啦。 九龙站和青衣站、博览馆站、机场快线列车服务是暂停的。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维持在飞机起飞前90分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由今晚8点开始暂停的。另外港铁列车服务会提早在今晚9点结束。将军澳站都是关闭了。而港铁就会提供免费的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到调景岭站的。轻铁4条路线都是暂停的，包括是705、614、615和 751P。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点03分，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点18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响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政府用紧急法来引入蒙面法，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 我担心政府将会变成不合时，通过这个紧急条例去立更多更辣的法例。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 政府已经说我们不是很多其他的工具，多了一个法律帮助移除黑色恐怖。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嘅，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星期四的下午5点10分，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是欧嘉伦。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74%嘅。咁天文台预计咧，听日继续系天晴啦。咁啊，到星期六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噶啦。咁喺夜晚咧，即系喺稍后时间，星期六啊，就系有啲雷暴嘅。好啦，咁喺今呢一个钟嘅自由风，自由风咧，我哋倾下马鞍山新港城发生嘅事啦。咁大家都有留意到啦，就喺马鞍山新港城中心咧，喺前日啦，咁有啲示威者就喺，或者有啲示威者啦，有啲就係一啲街坊啦，就喺新港城中心嘅商场里面嘅。咁当时咧就有一班防暴警察咧就想入去商场，入去新港城中心里面。咁但係咧就係喺画面上啦，我諗好多人都会睇过啦，就係、是、有几个保安咧就係喺度门度啦，咁有啲就係即係揿住到门啦，就当时咧就係有一段时间咧就并冇俾啲防暴警咧係入去个商场嗰度嘅，咁最后啲防暴警咧都係入咗去啦，即係推到门咁入咗去啦。嗱，见到个画面咧就係嗰啲防暴警入咗去之后咧就 系拉咗，系揿低咗其中喺里边嘅一个人啦，咁就拉咗一个人走。咁喺跟住咧，嗱，本来咧就据一啲嘅讲法啦，即系一啲报道就话咧，嗰啲警察咧系话接报新港城有店铺同埋港铁站嘅设施被破坏，所以要入去啦，并且咧就系要行过嗰条通道去港铁站里边嘅。咁但系见到喺一啲画面上面咧，就见到啲。防暴警察入咗去之后咧，拉咗一个人之后咧，就好快就一路退一路褪走咗啦。而当时仲见到嗰几个保安员咧，嗱佢哋嘅姿态咧，佢哋做嘅嘢都唔系成日见嘅，咁就做乜嘢咧？就系当啲警察一路褪嘅时候，咁啲警察前面咧就有不少嘅街坊装束嘅人咧，就一路系都向前一路影佢哋相啦。咁而几个保安员咧就。拦住喺警察同埋呢啲嘅街坊之间啦，举起双手啦，咁似乎睇嚟咧就系好想隔开双方啦，等双方唔会有冲突咁嘅。好啦，咁呢个系前晚嘅事啦，咁而当时啲警察亦都走咗啦。好啦，到到琴日咁就系消息传出啦，就系有五个喺新港城中心嘅保安或者系辖下嘅职员咧，就系、是。被警察咧系拘捕嘅，咁而佢哋系被控咧，佢哋系涉嫌啦，涉嫌阻差办公被拘捕嘅，咁啊而家系保释紧啦，嗱咁啊跟住落嚟嘅问题又系去翻究竟啊，喺呢啲嘅商场里边咧，或者啦，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嘅地方啦，包括咧嗱呢几日啊，包括咗浸会大学啦，包括中大啦，包括太古康怡花园啦，小西湾嘅南湾半岛嘅商场啦，都曾经出现过即系类似嘅事件嘅，就系、是、警察要入呢啲可能系一啲私人嘅地方，咁究竟佢哋去查案是不是真的随便可以入去的呢？嗱，呢样嘢咧，根据翻警察警队条例啦，警队条例就是咁写嘅，就是话如果任何警务人员有理由相信任何需予逮捕嘅人咧，已经进入或者系置身喺某个地方嘅话咧，咁喺嗰度嘅人或者管理嗰度嘅人咧，当警察提出要求嘅时候咧，就要俾警察入去做嘢噶啦。咁简单嚟讲咧，就是简单嚟讲就系，如果警员有理由相信佢入边咧系有一啲涉嫌嘅人士啦，涉嫌犯罪嘅人士或者佢想拘捕嘅人士咧，佢都入得去嘅。啊，咁呢个就系警察嘅理解。咁但系咧就嗱，香港嘅法例除咗睇呢啲法例嘅字眼之外咧，亦都要睇案例噶嘛。咁根据法律界人士嘅一啲理解，同埋加埋以前嘅案例讲紧咧，就系话其实警察入去之前咧系要。知道嗰个犯案人嘅身份嘅，即系话咧，有个讲法啦，就系话，如果警察话我系要入去查案嘅，做初步调查嘅话咧，佢应该系要有手令嘅，又或者咧系要同负责管理嗰个私人场所嘅一啲人士咧系去倾啦，同埋去话俾佢听啦，去解释点解要入去等等嘅。好啦，咁所以喺马鞍山新港城中心发生嘅事，究竟？谁对谁错呢？咁究竟保安好多嘅保安人员面对呢啲情况嘅时候应该点做呢？咁我諗呢几个月以嚟呢，好多嘅管理嘅公司啦，保安人员啦，都为呢啲类似嘅事都係非常之头痛㗎。好啦，咁大家对于成件事有咩意见呢？打电话嚟 1872311， 我哋一起傾。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0月10号。朝早十点半，香港房地产协会建议将空置学校兴建过渡性房屋，解决居住需求。香港房地产协会会长黄俊康： 好多杀咗个学校，学校入面有班房啦，咁班房可以改造啦，咁学校可能仲有啲空地啦，有呢个操场啊之类，咁喺操场上面做啲我哋用组合建筑咁嘅方法咧，希望好短时间能够提供呢个大量嘅过渡性房屋出嚟。 中午12:30，政府话近月旅客数字下跌，现正考虑推出可行措施，协助旅游业渡过难关。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如果系仲需要到去立法会去申请拨款嘅时候咧，可能都需要一段时间。咁所以我哋都汇集紧现有 無論是我哋現有嘅對中小企嘅資源，又或者係透過旅遊發展局裡面現有嘅資源嘅調撥，原先可能係我哋進行一啲大型嘅活動嘅，但係因為種種原因，可能呢啲活動係延期或者係取消嘅時候咧，我哋將資源嘅調撥，睇下點樣可以放入業界裡面，幫助業界渡過呢個難關。 下晝4:03，政府召開跨部門記者會。重申过去多月的示威令到香港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影响市民生活，呼吁社会要停止一切暴力行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参与非法的集结和暴力行为，甚至有些是被拘捕的。直至今早凌晨5:00为止，在个总被捕人数有2379人里面，2379其中104个104是16岁以下的，是佔4.4%，这些数字是令人震惊，令人痛心。我呼吁家长、老师和社会各界的朋友，特别是劝喻你们身边的年轻人，不要参与任何的非法和暴力的行为，令到你个人是前途尽毁。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喺呢個鐘頭咧，我哋同大家傾下喺前晚新港城中心馬鞍山嘅新港城中心咧，保安咧就曾經阻住一啲防暴警入去商場啦，咁佢哋最後啲防暴警都係衝咗入去啦。咁啊，琴日就有三男兩女保安同職員咧係涉嫌阻差辦公就被捕嘅。好啦，喺電話裏邊咧，我哋有沙田區議員麥潤培啊，麥潤培你好。 係、hey， 你好，大家好。 麥潤培，你係當時係喺新港城中心裏邊噶嘛？係嘛？ 嚇？你講邊一日啊？ 即係前晚係嘛？ 前晚我喺新港城中心入邊，不過並非喺第四期嗰度。 即係你見唔見到當時嘅情況？ 我是不見到的。 那、啊、你見到、即在新港城中心發生之後，你都聯絡過一些、即保安的家屬啊，是吧？ 是沒錯、我講多一點，其實那天我不見到、但是其實有很多市民呢都已經不斷用他們的角度拍了那些片給我看的，所以我雖然不在這裡，但我都看到的情況就是說，事先是有一個应该是人有一个年轻人呢，就是在商场里面呢就开一个雷射筆，就是射向那些的防暴警的。咁然后那些防暴警呢就突然间又冲入嚟啦，就是这样的样子。而并非呢是他们第二日所讲话要入去调查话这个港铁站被破坏或者其他商铺被破坏。因为这些的商铺和港铁站呢其实在之前那一日已经被破坏晒的了。港鐵已經是封曬閘，而所有被破壞的鋪頭都已經是圍封曬，是冇得再破壞的。所以呢個是藉口嚟嘅。咁啊，即係佢哋係用一個好暴力嘅手段衝入去私人嘅地方，而係漠視市民嘅安全，無差別咁樣就求其捉一個人。咁然後啦， 咁我想問下咧，佢捉嗰個人係咪就係之前話用雷射筆照過警員嗰個人？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係就係嗰個啦。咁你點解你第二日你唔係講，即係第二日你嗰個嘅記者會，你話要入去調查，你調查咗啲乜嘢嘢啊？佢入完去捉完嗰日走咯，咁調查啲乜嘢嘢啊？ 唔係，我想問下咧，嗱，即係咁如果咁講法嘅話咧，嗱，即係警察係知道佢捉邊個嘅係咪咧？ 警察应该是不知捉边个，冇涡轮嘅。咁但系就因为入边有个人射支 laser 啊嘛，咁佢捉到射 laser 嗰个咯。 咁因为嗱，因为嗱，根据警例啦，即系警队条例第50条第3款，佢讲法就有理由相信，当警员有理由相信，即系要逮捕嘅人已经喺嗰度嘅时候，佢就可以自由入去啊嘛。呢个系警方一路嘅讲法，你点睇咧？ 我明白噶，但系喂，大佬呢条法例，其实你系讲话，喂，你系指到明系边一个人？同埋衰乜嘢嘢先？你嗰件事系唔系殺人放火？系唔系打家劫舍？系咪會導致人哋生命危險先？喂，你攞支雷射筆射下，雷射筆周街等賣啦，雷射筆射下，咁你就係咪叫公報私仇先？你呢啲擺到明公報私仇。你呢啲個就絕對咧係控制唔到自己嘅 EQ， 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佢哋嘅情緒因為咧崩壞嘅狀態，就竟然係衝入去私人嘅地方，而去為咗一個玩雷射筆嘅人 我觉得呢样嘢系几咁好笑咯。 我想问一下咧， 专业嘅警队唔应该系情绪去到一个咁样嘅混乱嘅状态嘅。我唔觉得应该要咁嘅。 嗯，咁嗱，你跟住之后就有五个保安员系即系啊，包括保安同埋职员就系被扣留啦。咁啊，就话涉嫌佢哋啊阻差办公啦。你都有接触过佢哋啲屋企人噶嘛？系嘛？ 系，冇错。 吓，而家咩情况啊？ 而家其实佢哋都照返工㗎喇，嗰啲保安人员佢哋。 哦，即係琴日即係去咗警署之后就跟住都照样上班嘅。 係呀，冇任何问题，亦都好多谢即係呢一个保安公司嘅高层啦，佢哋肯负责任去安排律师。咁其实我觉得其实做得唔错嘅呢样嘢。咁啊，亦都係即时即日呢，其实大约十点钟左右呢，其实都已经係放晒出嚟㗎啦，五个都係啦。咁咁我会諗就话，因为琴日有保安同事同我讲，琴日大约係晏昼嘅时候呢，就即某一个新闻台未出嗰、那个话有五名保安人员被人拉咗之前一个钟呢，其实已经有市民同我讲呢，就话嗰啲保安员去咗警署。 嗯。 咁呢，咁然后我再问返嗰间保安公司嘅职员，我哋问佢哋嘅职员有冇呢件事，佢就话其实啲高层呢係叫佢哋呢要嗰五个人呢就去呢一个嘅警署嘅。咁呢，咁我就话咁奇怪呢，高层去呢究竟係预约被捕啊，是叫他们去自首啊，定协助调查呢？这个我是未知道的，我现在到这一刻我都不清楚的。 嗯， 但是现在律师都已经是处理了，现在的法律程序都保释了，那我都觉得这个情况就即交回给法律最后处理咯。 嗯，那你觉得即譬如说一些保安他们即应该怎样做才可以不会惹上官非呢？ 首先我会看，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私人地方，警察绝对如果有涡轮是可以入去的。 嗯， 如果有涡轮，我的理解是这样。咁，你如果冇涡轮嘅，你应该你都要讲清楚点解你要入去。 嗯， 因为呢佢哋系冇解释过点解要冲入去嘅。 嗯， 系第二日记者会Sir 先解释嘅啫。 嗯， 而佢嗰个嘅解释就系话入面有人报警，就话有人毁坏呢一个嘅港铁设施同埋系一啲嘅商铺。咁， 嗯， 但係其实嗰啲嘅商铺同埋设施呢，如果你哋入去協助调查嘅，唔該你要走埋入去㗎嘛，啱唔啱？你嗰个入咗入面睇下係咪真係有问题，係咪真係有损坏，你哋唔係喎，你纯粹门口拉完个人拎人去公布私仇就走啦。 即根据你啲居民或者你接触嘅人，其实佢哋入咗去之后就拉咗个人就走咗，係冇查其他嘢㗎嘛，係嘛？ 成段片段，嗯，即係所有嘅片段，事前事后我睇过晒，我亲眼睇过晒，拉完就走㗎啦，冇做冇入到协助调查。嗱，有一个好简单嘅说嘅睇法嘅啫。佢冲入去嘅嗰塊玻璃门入面係可以望到港铁站係已经係封住咗嘅。 嗯。 係望到晒嘅。ok? 即係你就咁你已经望到係唔会有封咗啦，你毁咩坏啫。 嗯。 系咪？咁如果你话啦，啊，嗰啲可能系例如唔知乜嘢360啊，唔知咩北啊，唔知咩深嘅集团啊，嗰啲嘅铺头坏嘅，你咪去嗰啲铺头咯，冇喎，一个都冇喎。 嗯。 喂，咁呢个系咪个解释啊？呢个我觉得系掩饰嚟嘅啫噃。 嗯，明白明白。好，唔该晒你，唔该晒麦润培。 O K， 唔该晒。 系麦润培系沙田区议员嚟噶。咁嗱，根据佢嘅讲法啦，佢睇咗唔少嘅片啦。咁我都睇过一啲片嘅，不过就可能睇得唔齐啦。咁我见到最多人睇嗰条片咧，都系大部分嘅防暴警察入咗去之后咧，就拉咗一个人啦。咁跟住就都系几分钟之内就走咗噶啦。咁嗱，而根據警方嗱，講翻成件事咧，我澄清翻啦，剛才講錯咗個時間，係應該係星期一嘅，即係星期一發生嘅成件事，咁就唔係我剛才所講嘅星期二啦。星期一發生而拉人咧，就係琴晚拉嘅。咁嗱，星期一嘅時候，咁後屘喺警方嘅記者會裏邊咧，警方曾經提過咧，就係話點解要入去，就係因為咧係入去要調查喺新港城有店鋪同埋港鐵站嘅設施被破壞，咁又話接報係有設施被破壞，所以要入去調查。咁不過根據一啲片段所見到，同埋阿麥潤培話見到 睇過好多片段加埋一齊見到嘅情況就係、是、當時警方咧係入去拉咗一個人嘅，懷疑佢係用雷射筆去照警察，咁啊走咗啦。好啦，咁大家點睇呢件事咧？咁嗱，當時咧有五個保安同埋職員咧就曾經係冇開門啦，或者撳住道門唔俾防暴警察入去，結果咧喺琴晚咧就係被警方以阻差辦公嘅理由咧係系扣留嘅，咁啊，而家系暂时系协助调查嘅，咁而家系放翻噶啦。好啦，电话里边有李先生啊，李生你好， 你好啊， 系请讲，系。 咁我再补点咧，即系根本佢话入边商铺有损，即系破坏咧。咁人哋即系管嗰个商场管理处，唔通入边啲人有落嚟警方系咪先？啊，咁人哋即系觉得我系冇，咁你当然即系你后咪啊，你即系你个。警察嗰個記者會咁就講大話啦，係咪先？咁同埋咧，即係我哋都話睇從呢單案睇，警方咧係執法不公咯，即係佢中意拉邊個就拉邊個。嗱，譬如好似如果佢對佢執得咁即係如狼似虎咁咧，喂，但係佢喺721咧，佢係對住元朗嗰啲村公所啲人，佢幾下氣揼曬膊頭。佢喺呢個爆台山，一個爆台山地鐵站，佢同嗰啲。我接近打人嗰啲，喂佢又非常之下下氣氣嘅喎，到而家即係上雷山打人咁樣，九月中啦，到而家都未檢控。佢話拘捕咗， 拘捕咗啲人嘅嚇，拘捕咗啲人。 係咯，都仲未檢控喎。而家證據確鑿，有曬片段。咁點解佢唔去檢控？ 係好多 同佢 friend 嗰啲人檢控。 係多謝李生嘅意見啦。咁其實而家見到警察喺呢幾個月做嘅嘢就係、是如果有人用雷射筆照佢咧、射中佢隻眼啊，咁佢都會係去拉人嘅。咁另外保安咧，亦都似乎好多保安人員都似乎係比較畏難啦。咁有陣時擋住啲警察俾人告啦，俾啲警察入去又俾居民圍住嚟鬧啦。咁點算好咧？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召开跨部门记者会，政务司司长张建中话，截至今朝早有2379人因为参与非法集结、暴力行为等被捕，当中750人是18岁以下，104人是16岁以下，令人感到震惊和痛心。他呼吁年轻人不要置身在危险境地，令前途尽毁。张建中强调，警方并非单打独斗、孤身作战。他批评暴力违法行为不断升级，无法无天，破坏秩序，威胁法治，扰乱市民生活，令下行经济雪上加霜。他说政府各部门同事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确保各项设施在被破坏之后得以尽快恢复服务，令市民可以翻工、翻学和做生意。他又说暴力行为不可以继续容忍下去，要尽快止暴制乱。立法会财委会听日开会选举新会期的政副主席，属建制派的现任政副主席陈建波和陈振英都会竞逐连任。对于听日选举会不会担心出现混乱，陈建波说自己处于被动角色，稍后会同警方同立法会秘书处讨论听日的安排。他说如果获选为新会期主席，计划整个会期都会加会，因为现时已经积压44项议程，涉及700多亿元的撥款，如果今届立法会期未能够完成审批，有关的议程就要在来届从头开始相关程序。在立法会和政府总部一带，保安明显加强，警方在立法会和政总的多个出入口截设大型水马，亦都有工人将附近的水渠盖焊实。食物及卫生局宣布，预计明年年底天水围天秀路的临时街市将会落成。监察公营街市发展联盟发言人陈淑琪说，由2008年开始争取公营街市，但政府都多次因为技术问题推搪，而现时在没有造价细节和施工时间表下，加上近日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低，居民普遍对兴建临时街市都有疑虑。陈淑琪建议政府成立专责小组，定期向社区交代进度。他又认为公营街市必须由政府管理，同时建议政府在市政规划应该恢复兴建公营街市按照人口比例的准则。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上次跟大家讲过应用程式 app 这个字的发音，今天就想跟大家讲一讲一些很常用但是又很常会听到香港人读错的一些应用程式的名字。 Number one, Uber. It's not Uber, it's Uber. OK, 不是 YouTube 的 U, 而是 Uber. The second one is LinkedIn. LinkedIn. It comes from linked, L-I-N-K-E-D, linked. 有个 T 音在这里，其实L-I-N-K-E-D 的 E-D 是个 T-M， 那扔埋个 N 就会读成 LinkedIn OK， 就不是 LinkedIn。 那第三个就是 WhatsApp， 不是 WhatApps， but WhatsApp 扔埋的 WhatTS 扔埋个 App 就变成 WhatsApp。 所以讲到最后一次 Uber LinkedIn and WhatsApp。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繼續同大家傾下，就係喺馬鞍山嘅新港城中心啦，有五個保安同職員啦，較早前因為冇即時去俾到一啲防暴警察入去商場啦，咁啊結果係被拉咗啦，就話佢警方就話佢坐差辦公嘅，大家點睇咧？打電話嚟18723111，電話裏邊咧有李先生，有葉小姐，係葉小姐你好，葉小姐。 喂，欧生， 系，请讲，叶小姐。 系啊，系啊，我头先听到你哋讲咧，就有一样嘢澄清翻嘅。因为我当时喺星期一晚咧，我喺现场啊， 系 睇到成件事吓咁我系想讲声咧，我哋系九点半嗰阵时，夜晚九点半咧，就唱完歌就出咗去。商场出面有一条连龙桥噶，咁我哋喺嗰度，即使你哋见到条片，差人其实喺嗰度嗰条桥啊，嗰条天桥，咁我哋去睇嘢嘅，咁因为嗰度系落地玻璃，可以望到楼下嗰个马路，咁我就望到有几架啲冲锋车嚟紧，就停咗喺下面马路，同埋有啲绿色衫嘅防暴队就冲过嚟。就喺過咗馬路，就由連龍橋下面有個樓梯一路可以上嚟我哋連龍橋，上咗連龍橋就可以直衝，即係直接入玻璃門入個商場。咁咧，我哋見到之後咧，就叫個個話：，有警察嚟緊喎！咁我哋就個個就入翻去商場，因為我哋相信佢哋係唔會入嚟。因为我哋个个又冇戴口罩，又冇成，又冇做乜嘢，咁我唔相信啲差人系会入嚟，亦都唔知佢想入嚟做乜。咁我哋就入咗去玻璃门，企咗喺度，咁见到啲防暴队就即系企喺门口，玻璃门嘅门口个闸嗰度就上入嚟。咁有啲保安初头得几个嘅啫，冇咁多保安嘅。有啲就出去同佢傾，有啲就喺個玻璃門，即係商場裏面嘅閘就撳住道門。咁我唔知道係發生啲咩事啦。咁我哋就個個揸住電話係影住咯，即係向住啲差人即係玻璃門去影。佢哋都用啲好光嘅光管纏住我哋。咁頭先阿麥潤培咧都講話係有一個後生仔揾雷射照。當時係因為我哋都。唔知啲差人想点啊？咁我哋就个个影住啦，同埋个后生仔可能佢就觉得个光嗰啲电筒照得我哋好紧要，咁可能佢又有随身有个就照住。咁我睇翻我自己拍嘅片咧，都系得一个照啫。 系，咁系咪就系入咗嚟拉咗嗰、那个？系咪拉咗嗰、那个？ 系，我唔知道，我唔知道系咪，因为嗰个男仔喺我附近啫，我见到佢系跌低嘅啫，即系我哋后退嘅时候。因为佢系好似如狼似虎咁冲入嚟啊！ 系， 咁我见到个男仔系跌低嘅啫，佢就几个揿住佢咯。 系，咁你澄清嘅嘢， 我就睇唔到。但系我想澄清一样嘢咧，就系 佢哋上嚟咧，唔係因為捉呢個後生仔，而係因為佢哋上咗嚟，想衝入嚟。 嗯， 我哋啲街坊係即係揾相機影佢啊咁樣。 嗯， 佢哋先至衝入嚟，係捉咗呢個男仔。佢唔係因為呢個男仔做咗啲乜嘢，收到 order 或者人報警嚟捉呢個男仔。No， 唔係呢樣。 咁你見唔見到啦？警方喺八號個記者會就話，因為新接報啊，新港城有電報同埋港鐵站設施受到破壞，先至去嘅。 冇。頭先麥生已經講得好清楚，因為之前一日咧，嗰、那個馬鐵嗰個站咧已經係拉曬閘噶啦。即已经有铁闸封晒， 即系嗰个位入唔到去。 因为我嗰日都行过，我走嗰时都行过，系冇嘢，又冇涂鸦，又冇成吓。咁二楼嗰啲铺头啲嘢，商场已经闩晒，我哋亦都睇过，亦都冇人破坏。 嗯， 因为我自己拍嘅片，我亦都睇翻，我系问过其中一个防暴，因为佢都答我嘅，佢用广东话答我啦。我其实想知佢咪讲广东话。咁佢话有人你知唔知有人破坏二楼啲嘢啊嘛，报案啊嘛咁。咁但系即系好似头先麦咏培话斋，咁你求其捉咗个男仔就走，点解你唔入去查呢？如果有人报案，点解你唔查下边一间铺头受损，边一度俾人破坏，你去查案啊嘛？你唔系， 你系 random 咁捉个人，你哋就走啦。即系我就觉得一样嘢，即系我想澄清就话，佢唔系因为要捉呢个男仔，然之后知道个男仔喺商场里边，所以入嚟要捉，唔系。佢系因为我哋成班街坊企咗喺门口，可能系唔顺气。即系影佢或者乜嘢，咁入嚟系冲入嚟就捉咗呢个 好啊 呢个男仔咯。 多谢你嘅、 啊。至于呢个男仔系咪真系揾雷射不照佢咧？我睇翻我嘅片度就睇唔到啦。 好啊好啊，唔该晒叶小姐。 Okay， 好，嗯， 好。跟住咧，仲有一位麦先生啊，麦生。 系你好， 你好，请讲。系 啊，其实事件发生到今时今日咁样咧，真系一个好不幸嘅事件。 系， 其实警察系咩都好，佢去查案，喺以往嚟讲几廿年都好。啊、商场有冇涡轮都好，管理员都要有适当的步骤或者去配合怎样做。 嗯、 但是今时今日是绝对不可以咯。如果他被警察入嚟，又或者他去带路，他的后果衰过被告咯。 嗯、 他被人告阻差办公，有律师去做，钱公司罚，乜事都冇。 嗯、 如果他选择去带或者安排啲警察入嚟，佢好大镬咯，佢会俾人围咯，佢俾人炒鱿鱼咯，佢俾人打咯，佢俾人起底咯，好多好多好多咯。所以如果我系管理员，我都死人都撑住咯，我宁愿你拉我好啲咯。今时今日个画面就系咁样咯，啊，所以咧，大家都我觉得咧冇乜讨论嘅需要，亦都冇乜讨论嘅空间。根本就是一件不幸的事件，所有东西都已经扭曲了的了已经。 好啊好。 没什么东西要讲了 ,ok? 好，多谢麦生的意见啊，咁啊。法律都可以仲讲下嘅，电话里面呢就有法政会司的成员，亦都是大律师苏俊文的。苏俊文你好啊。 是你好啊主持。 是啦，咁啊警方一路都是根据返而家嘅警队条例五十条嘅几款啦，就话呢即基本上佢哋即有理由相信有啲需要逮捕嘅人呢喺一啲私人地方咧，佢哋就可以入去拉嘅啦。基本上系咁啦。点样睇呢条法例啊？ 嗱，咁讲嘅， 嗯， 根据警队条例第50(3)条里面咧，佢讲紧就系话呢个系唯一一个可以系例外嘅情况。咁首先我解一解释就系话，其实我哋咧香港嘅法例咧源于英国，就对一个私人地方嗰个权利咧就好有保障啊。咁甚至乎好耐之前有一啲判词讲过，就话就算一个英皇啊，都唔可以进入一个平民嘅木屋里面啦。咁喺情况之下，如果有个例外嘅情况，就系话为咗防止罪行，第一就系警察咧，你持法庭签咗嘅搜查令啦。咁、但系呢个似乎商场马鞍山嘅商场情况就唔系持搜查令啦。 嗯、 另外头先我讲就系话警队条例50(3)嗰度咧，就个例外嘅情况，嗰条条例就讲紧话，如果系有理由相信一啲需要逮捕嘅人士已经系入咗去嗰个地方咧，咁嗰个地方嘅居住或者管理嘅人咧，就需要咧喺警方嘅要求之下就配合嘅。咁、但系咧呢条条例咧，我哋睇翻就话，一定要是一个有个理由相信有一个人，而在法庭里面都有案例里面就说你一定要是 解釋咗俾嗰個保安員聽，就係話而家有一個人佢犯咗咩案件，然後係咩特徵，而家佢走入去啦，我哋懷疑嗰個人一定有一個好特定嘅目標啊。咁但似乎喺呢單案件裏面，我見到就係話佢純粹第一佢就話想穿過去個商場。就走入去个火车站嗰度， 即查案唔系理由嚟嘅。 系啦，查案唔系理由嚟嘅。呢条条例里面唯一一个豁免权就话冇手令都可以入一个私人嘅地方咧、就系话一系就系话而家好紧急嘅情况，例如有个人喺度追紧，例如有人抢嘢，跟住嗌抢嘢，跟住警察见到个抢嘢嘅人士追住佢咪走，咁然后嗰个人走入个商场啦。咁你追住一个逃犯，你有一个特定嘅目标要。你要去捉某个人嘅话咧，咁你可以依赖咧，呢条条例里面讲咧就话需要进入， 但系而家就系见到，警方咧就系入咗去，系拉咗一个啊，相信系啦，都而家唔清楚究竟系拉咗个人点解要拉啦，但系相信就系可能系用镭射笔照警察嘅，咁呢个系咪算唔算一个特定嘅目标人物咧？ 嗱，佢如果入去之前，佢同保安员讲话，头先有人攞镭射笔照我呢、這个人咧，佢涉嫌袭警，然后我而家要入去拉呢一个人嘅，你有个特定嘅目标咧、就可以嘅。但系如果咧，法庭有讲过，就一定有一个特定嘅指向，你要逮捕某啲人嘅，有案例讲过，而唔系好似一个叫鱼翁杀网啊，即系英文叫 fishing expedition， 就系话我而家总之我入咗去，我调查，总之见到有人，我觉得可以啊，或者认为犯法就拉，咁呢个就系一个鱼翁杀网式，甚至乎啊，会唔会其实佢即系其实我哋睇翻嗰啲片段，其实。警方似乎就冇喺保安员唔俾佢入嘅时候解释话准备逮捕咩人，而当时系拉咩人，犯咗咩法都讲唔到。似乎而家只不过就系话入到去咁啱碰到个人，佢认为犯法，定系或者佢想去合理化佢呢一个讲法，然后就话我而家入嚟系拉人。咁但系点都好啦，你一定要系喺入去之前你要讲有个特定嘅目标咧，要去拉啲咩人，你唔可以话。哦，里面应该有人犯法噶，咁我而家要入去，冇一个好特定嘅目标，即系都好似鱼翁杀网咁，终于入到去睇下调查咯，见到有人犯法咪拉咯，咁呢个唔系一个合理嘅理由去进入噶，所以 嗱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咧，譬如话哦，咁如果佢真系接到人报警话嗰度有铺头被破坏，咁唔通啲保安唔俾佢入去查咩？ 嗱，如果呢度个讲法就系话。如果你个条例个容许就话需要一个 手令啦， 系啦手令或者要拘捕嘅人士啊嘛，咁但系而家佢情况就系话，似乎佢而家冇讲唔到一个咧需要逮捕嘅人士已经入咗一个某处，咁所以其实喺呢个情况佢根本就唔系喺嗰个条例嘅豁免之下，咁所以就算佢讲话我入去调查查案啊，呢啲咧都唔系话你唔俾人进入之下嘅情况啦，除非有啲情况就系有人发觉有报咗案，咁如果唔系追截条囚犯逃犯，咁但系我觉得有需要，我可能持杀法庭嘅手令入嚟，咁其实好多时候刑事案件都会系有个单位有个住宅里面，我哋怀疑有人喺里面犯法嘅话，咁都系会向法庭申请搜查令，然后再攞个搜查令俾嗰個管理處或者係俾嗰個單位裡面嘅人啊， 或者要譬如有啲緊急嘅情況啦，唔一定好緊急。譬如啊，商場裏面發生一啲搶嘢嘅案件，咁有人報咗警，咁唔通啲保安要阻住啲警察入去咩？ 啊，呢、這個都係好問題嚟嘅。如果咧有人報咗警咧，這個情況就係話，咁你其實理論上嚟講，你警察咧你。有人报警，你系可以入去噶嘛？咁、但系个情况就是你而家讲紧系唔成大批防暴警去冲入一个商场里面、哦，咁、似乎呢个就唔系同嗰个报警有关，我认为系啦。 嗱，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咁啲保安应该点做咧？咁系咪今次佢哋因为阻差办公咧，被指阻差办公啦，系要协助调查啦，咁、一个保安应该点做先至可以即系避免吓会惹上官非？ 嗱，我相信第一样嘢就系保安员应该要第一嘢，唔系得一个保安噶嘛，咁佢哋嘅同事可能要将在场嘅时候嗰个片段咧用电话啦吓，或者拍摄落嚟啦，咁避免双方又争拗。因为如果警察其后话俾 个保安话，其后个口供讲话，喂唔系啊，我讲咗话要追捕有个人犯咗咩法，然后我叫咗你，你唔开嘅，咁可能有机会咧。咁到时口同被拗，咁可能保安员话喂唔系、哦，其实你当时冇咁样同我讲过咁、哦、样。咁、所以我谂咧，第一样嘢就系、是、首先用手机咧，将对话嘅情况咧拍咗落嚟先啦。咁第二样嘢，我相信就系、是。可能真係要攞個條例出嚟，要問問翻警方，就係、是、如果你入嚟嘅時候，你要有一個即係目的係可以話要逮捕某個人嘅話咧，你應該要可以有權查詢就係、是、咁，你而家想逮捕咩人咧？佢係犯咗咩法啦？因為你都要有合理理由。话有干犯罪行嘅人嘛，咁你连个人系会犯咗咩法你都讲唔到，咁我冇可能俾你入嚟，好似叫做周围去搜查咁样咯。 我好快问多你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嗰个商场系咪私人地方咧？因为有好多商场都系啲好公共嘅通道啊，咁真系个地契点写要逐个睇嘅，系咪咧？ 咁通常咧，有啲地方可能會係屋苑啊，有啲地方可能一個契約就係公共地方，或者係屬於政府嘅地方，有啲地方就係屬於政府嘅地方，但係就要個商場屋苑負責保養嘅。咁但係咁樣都係屬於公眾地方啦。咁當然有啲範圍就係私人範圍啦。嗱，咁商場嚟講咧，其實如果佢係屬於私人地方，只不過係商場佢係可以係做商場俾開放俾公眾人士自由入內，又係另外一回事。咁即係話嗰度都係私人地方，不過係佢可以開放俾公眾地方去入去參公眾人士去參即係入去啦。咁但係佢同時係有權唔開放或者唔俾人入嘅。咁所以如果警方入去嘅时候，佢可以系有权俾佢入嘅。 好，唔该晒你，苏俊文。苏俊文系法政会司成员，亦都系大律师嚟噶。咁啊，电话里边咧，我哋有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会长陈志求嘅。陈志求你好啊， 系欧嘉伦你好。 你哋去，你都向属下好多公司都发咗一个处理公众活动嘅提示啦。其实你哋觉得呢啲保安公司而家应该处理呢啲咁嘅情况，应该系用咩方法会比较明智啊？ 最緊要咧就係、是、即係清清楚楚有一啲叫清楚工作指引啦。咁、我哋即係喺呢幾日都大家都可以聽到，尤其是喺昨天下晝開始到今天啦，有好多唔同法律界嘅人士都有唔同嘅演繹咧、就住呢個警隊條例第50條第三款嗰方面。咁我就唔就住嗰個法律嗰邊再講啦。咁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其實即係商場啊，或者係一啲屋苑嘅公眾地方啊，咁就係屬於私人啦，或係開放式嗰啲咧，咁其實咧，即係要強調咧，就一定要睇翻咧，即係相關嗰、那個，即係嗰啲地契啊、公契啊、法律文件啊咁樣啦嚇。咁就即係其實每一個唔同嘅物業都有唔同嘅獨特嘅地方嘅。咁就而家問題就話咧，即係我呢兩日我都聽到好多唔同嘅聲音啦。但係你諗下，一個保安員，佢只係一個保安員，佢可唔可以即係就咁樣喺嗰個電光火石，即係嗰十零秒鐘裏邊咧，即係佢作出一個即係好多大律師啊，即係佢哋即係講咗好多一大輪，就應該要咁，應該要咁，佢係一個保安員嚟嘅。咁保安员咧就其实咧，今天香港嘅保安员咧，其实佢哋都要培训嘅。咁即有一条法例咧吓，就亦都系呢个有个叫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Ordinance。咁其实喺嗰条法例里边咧，所有保安员咧，佢系要经过一个培训咧，然后先至攞到一个叫做保安人员许可证嘅。咁攞呢个保安人员许可证嗰度咧，就其中一样嘢咧，就即系讲得好清晰嘅，一定就要守法。即系佢哋做任何嘢咧，又唔可以干犯任何香港嘅法例嘅。嗱，呢个先至系佢结晶嘅所在。咁既然即系警方咧，已经喺即系唔同嘅时间，嗱，即系我嘅理解啊，由八月中到而家咧，即系不下好多次咧，就住呢个警队条例啊，就住呢个简易治罪条例啊，或者就住呢个公安条例咧，已经系发出咗好多即系唔同嘅声明噶啦。咁你叫一啲保安前线嘅人员，即系佢唔系大律师，佢唔系法律界嘅人士，当警察道明佢嘅来意啊，咁即系话我而家要进行一个拘捕嘅行动。嗱，我即系我唔就住即系某一啲个案啦。咁我就講翻，即係喺警察公共關係科喺10月8日佢就一個個案，即係阿江永祥總警司啊。咁佢都係講咗佢，我哋入嚟嘅時候咧，就已經話咗我要進行一個拘捕行動。 行動，嗱呢個係警察講咗出嚟。咁即係如果係嗰個保安人員，如果公司係即係叫佢守法嘅話，而警察又道明嗰個來意嘅時候咧，如果你唔放行嘅話咧，你就真係係你個人干犯咗一個即係有機會可能係干犯咗一個罪行。 即係你哋嘅建議就係當警方道明來意啦，話我要拉人嘅時候，其實你都冇辦法阻住佢噶啦，係嘛？係 因為保安員佢唔係一個執法人員嚟噶嘛，佢只不過一個保安，佢就係負責維持一個商場嗰個秩序嘅啫嘛。咁就好簡單啦，即係咁頭先，即係我都舉個例啦。如果你或者要守令嘅，即係然後先至放行嘅。如果喺商場裏面有一間銀行，佢俾人打劫，跟住咧警鐘響咗，警察衝鋒車嚟到嘅時候，冇守令嘅喎，你係咪唔放行咧？ 咁你係咪覺得 好簡單 嘅？係嗱，琴日嗰件事之後，會唔會好多保安都唔會學馬鞍山新港城中心嗰啲保安咁啦？即係因為會惹上官非話被控呢、這個可能會被控呢、這個即係阻差辦公。 我覺得就要睇翻即公司個工作指引啦。但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守法。 好，好，唔該曬你，陳志求，唔該曬。 係，冇問題。好， 陳志求係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嘅會長啊。咁啦，我諗呢幾個月嘅爭議咧，咁亦都燒到好多不同嘅方面啦。咁而家做一個保安咧，都可能面對啲好複雜嘅問題啊。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列车会提早喺今晚九点钟结束服务。将军澳站而家仍然关闭，港铁有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到调景岭站。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硬脱欧嘅话咧，那个榜嗰个走势点样睇啊？ 如果真係最終呢係有個硬脫歐嘅時候呢，我相信市場即係即日嘅反應係應該會喺度，即係一個明顯嘅回落。咁但係之後應該好似之前呢佢哋公投嗰時候個反應嘅，即係雖然有個急跌，咁但係之後有個回升。就算真係硬脫歐嘅時候呢，最終後市都係因為結果出咗嚟之後都會睇返去基本面上面。 但係穿 1.2 個機會大唔大呢？ 機會都比較高啲，咁但係你話跌到幾多就真係要睇返到時候佢哋有冇再新嘅消息咁樣囉。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5,707点，升咗25点，主板成交额790亿7,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795点，跌咗14点，成交张数2,683张。上证综合指数报2,947点，升咗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8点，升咗131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18.8升咗6毫，美团点评91.15升1.7，滔博首日上市系收报9.25，友邦保险71.7跌8毫，建设银行6蚊升4仙，中国平安91.1升5.5，汇丰控股57.45升1.3，盈富基金26.6冇起跌，领展80.5跌2.5，老大师首日挂牌收报8.6。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亚太金融投资、环球大通投资、中国中石控股、汇龙控股、建宇集团。五大跌幅股份：福成国际、中国资讯集团、柏荣集团控股、中国网络信息科技和宏达金融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07.44，瑞士法郎0.992，澳元0.677，加元1.33，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123，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103，港金系报 14,11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506.34美元，卖出价系1,506.9美元。港汇指数报107，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港铁的服务安排啦。咁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的列车会提早在今晚9点结束服务。而家将军澳站仍然是关闭，咁港铁会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到调景岭站噶。咁而机场快线咧，由晚上的9点起，列车只是会停香港站同埋机场站，大约每10分钟一班。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将会暂停。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为。维持在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而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会在晚上的8点起暂停。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惠利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和九龙入口都是近住隧道口分别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李园门道近游丽村，同埋将军澳道近康华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方向咧，而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近圣约瑟英文中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亚皆老街桥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医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咧，而家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近连翔道。今日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新田公路近博围。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保险业监管局全面规管保险中介人，透过高效率的监管制度，加强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全新的法定发牌制度和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中介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保监局亦会接受投诉和调查怀疑违规个案，提高对保单持有人的保障。详情请浏览 ia.org.hk。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合办。 司仪 有我钱佩卿 同埋林超荣， 嘉宾包括理工大学凌志康健服装中心创办人吴秀芬博士， 失明人互联会副主席邓光宝， 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主席严楚碧， 视障跑手梁小伟分享无障碍生活。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13号星期日下昼2:30举行。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人的心情很容易受到环境影响， 好多时候我哋会针对压力嘅根本去解决呢个问题，等自己我哋嘅心情可以尽快回复平稳。 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荣誉秘书吴世豪。 但当如果我哋面对压力唔容易解决，又或者包括好多人冇办法控制嘅因素嘅时候，人就容易出现愤怒、无力、绝望等等嘅情绪。处理呢啲情绪嘅时候，我哋首先要接受好多事情的而且确唔系人可以控制到嘅。喺咁嘅情况之下，我哋更加要捉紧我哋可以控制嘅事情，不论事情嘅大小。例如心态上，既然我哋知道呢啲嘢唔系我哋可以控制，我哋就更加要小心，可以热心，但唔好滥上身。行为上，面对一啲激烈嘅讨论或者争拗嘅时候，我哋要选择回应定系唔回应。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我们可以加入一些轻松的活动，去帮自己处理一下一些情绪的困扰，同时帮自己充个电。简单的活动例如看一本好的书，摊在张床上容许自己的脑去放空，又或者回想这一两个星期一些窝心的事情片段。其实这些活动都有助我们去平复情绪，在这个动荡的时势帮我们沉着去面对。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不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人。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麦家俊你好啊！ 你好，你好。 咁我哋嗱，嚟紧啊大半个钟啦，不如就讨论一下啦。最近大家都见到嘅喺好众多嘅冲突里边咧，被捕嘅人士咧，好似系越嚟越年轻。 系 啊，咁嗱，今日咧喺政府跨部门记者会里边咧，咁啊有啲新嘅数字啦，咁就话到而家吓呢几个月嚟咧，拉咗警方系拉咗2379人啦。咁当中咧有750人咧系18岁以下。而有104人咧就係16岁以下，咁而呢啲越嚟越年輕嘅被捕人士咧，有好多都係即係尤其係近一個月啦，甚至係過去幾日啦，都即係先至係拉到其中一個12岁嘅女仔啦，你都見到佢 好細個， 係啦，被拉嘅時候咧，咁啊成身震手驚， 有頭盔咁樣嘅前面 嚇，咁大家都問啦，就係、是、喂點解咧？點解會出現呢啲情況咧？咁因為好多時，即係我哋仲記得嘅就係好多人啦，包括政府都係嘅。 係 本來諗住八月尾到完啦，跟住開學啦，咁啊似乎應該平靜翻啲啩，咁結果又唔 係 喎。 係啊，就係之前其實我哋過去嗰兩個月嚟，有時都主持節目嘅時候咧，大家都講緊一個判斷嘅問題啊嘛。判斷嘅時候就係一直以嚟政府都認為咧，就係啊。或者好多建制派人士都會認為啊，係咪翻咗學之後啦？係 啦，因為暑假你 暑假冇嘢做啊嘛，係嘛？咁樣翻到學之後咧，就應該會好啲啦，係嘛？佢哋會有咁嘅信心。但係似乎就而家嘅趨勢一啲都唔係啦。其實而家咧如果你真係同啲示威者傾偈，尤其是年輕嘅示威者咧，其實佢主要咧係有兩個原因咧，令到佢哋即係依一個咁樣嘅抗爭啊，無論係和理非又好，或者暴力又好啦，即係佢哋都唔肯去放手嘅原因咧，其實有兩樣嘅。即系第一个咧，就系咧，翻到学嘅时候咧，其实即系大家去再交流翻喺暑假嘅时候，即系嘅所见所闻啊，或者系真系大家再去倾一啲，即系佢哋嘅理念啊，或者系甚至乎而家社会嘅问题嘅时候咧，其实有更加多嘅 佢哋覺得不公義，或者佢哋覺得有好大嘅情緒上嘅問題咧，就一次過喺成個自己嘅一啲generation 裏邊，即刻爆咗出嚟。 即係接觸得多，反而就係翻學之後， 同輩之間嘅一啲互相即係分享交流啊咁樣啦。因為都積咗兩個月。一見到嘅時候咧，咁大家同輩咧更加多嘢講啦。即係喺屋企嘅時候，起碼咧，即係可能有啲父母同佢哋嘅睇法可能好唔同啦。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我諗咧更加緊要咧，就係其實喺年輕人心態裏邊咧，你都會見到你同佢哋傾偈，你會好多會同佢講我朋友俾人拉咗，我朋友其實就係喺衝突裏邊咧，俾警察打傷嘅，撞傷嘅。甚至乎即係我哋就算我哋自己，我哋呢個年代都好啦，即係你話打傷咗右眼嘅嗰位女士，咁可能係其實已經有啲朋友嘅朋友嚟嘅，所以其實佢受傷嘅或者係受到即係俾人落 charge 或者係捉到嘅，係啦被捕嘅，其實都係自己識嘅人嚟嘅。咁佢哋會係啦，個情緒係好深嘅，尤其是佢嗰個年紀咧，其實好難處理嘅，即係點解？暑假前都一切都好似仲好地地啊！六月嘅时候应该考紧试啊嘛，翻到嚟嘅时候咧，识嘅人咧原来已经好多咧，就俾人即系俾人拉咗。咁佢哋嗰个心态里边就觉得，如果我哋系咪如果唔去继续抗争或者佢咁样做嘅时候，我哋会唔会对唔住一啲即系所谓自己战友啊？即系呢一样嘢咧，我谂喺而家一个即系十零岁嘅嗰个年纪里边咧。其實是蔓延得好快。 其實亦都唔係淨係十零歲嘅 大學生啦，仲有大學生。 就算你34歲、14、10歲都會覺得有啲人有啲戰友被拉咗，覺得即係唔可以就咁就離開，或者係就咁就放棄啦。嗱喺電話裏邊咧有社工復興運動成員陸恩仲嘅，陸恩仲你好啊。 你好， 你好，你好。 我谂你都喺即系呢几个月里边一路都接触唔少年轻人啦。咁最近多咗，似乎系多咗年轻人出嚟，甚至系被拘捕嘅数字都多咗。你见到即系其实年轻人嘅心情嘅变化系点咧？几个月？ 我估个心情其实系即系头先我都听到即系嘉宾入面讲啦。其实我估真系好分享到嗰种就系觉得战友被捕。再加上即政府嘅嗰啲嘅唔退让、唔让步，甚至乎去讲紧火上加油，再立一个反蒙面法。我估其实年轻人嗰种嘅心态系越打压就越要发声咯。咁所以我估点解即当然，我觉得亦都有个因素就系、是、究竟系咪即警方嗰个所谓滥捕嘅问题越嚟越严重咧？讲紧只要系年轻人着住黑衫或者系戴住口罩，其实已经会成为佢哋拘捕嘅目标。 因为而家我谂听到咧，好多人有个讲法，甚至年轻人之间咧都系年轻就是罪啊嘛。 系啊， 有事实唔系话乱讲嘅，因为你见到有好多警察咧，佢专揾啲年轻人，即系专查佢哋袋，专系喺巴士上面都系拣啲年轻人出嚟查噶嘛。 系啊，系咯。 咁你接触嘅年轻人，咁佢哋面对呢、這个即系呢一种嘅心情呢种情绪，佢哋点样咧？佢哋有咩行为咧？ 我估情绪系复杂嘅，尤其是当讲紧即系星期五，当全港嘅中小学、幼稚园都派通告嘅时候，其实即时会见到年轻人嘅反应系即系情绪可能有啲系失望，有啲系愤怒，更加多嘅系即系几样嘢，即系都交集埋一齐咯，即系又会觉得绝望，亦都会觉得系继续会愤怒。嗱，嗰啲嘅情緒係會令到佢哋會繼續想要有啲行動，要繼續抗爭咯。我所謂嘅 咁，其實咧喺過去呢一兩個禮拜，尤其是會越嚟越多咧，就見到一啲真係好細個嘅年輕人啦。即係頭先阿歐嘉倫都講緊，有104個係16歲以下，其實有啲咧，淨係你見到好似12、13歲，好誇張，令到好多即係一啲即係已經作為父母嘅，無論係和你飞又好，即系激进又好，或者甚至乎喺另外一个阵营都睇到好伤心啊！即系呢一方面，你有冇接触过嗰方面嘅细路仔？其实同佢哋嘅心理状态点样咁细个就会上街咧？吓， 我估其实因为即系我估真系佢哋嘅即系接触嘅资讯，系好多嘅，系有时亦都唔系讲紧即系大人究竟俾唔俾佢接触，而系即系而家嘅资讯发达嘅地步，其實年輕人去接觸嘅資訊，分分鐘可能比我哋成年人接觸嘅更加多。咁而佢哋亦都有一個嘅判斷，究竟喺一啲嘅呢啲今次呢個事件入面，究竟個 誰對誰錯呢，我估佢哋係好睇到喺眼裏面囉。咁所以當佢哋嘅所謂同學好，佢哋可能所謂嘅學長好，係被拘捕或者係受傷嘅時候，嗰種嘅心情，佢哋係會好感同身受，所以佢哋覺得更加要去即係去做啲嘢，或者所謂嘅發聲咯。 但係當佢哋即係去發聲，或者甚至乎上街嘅時候咧，其實即係以你接觸過嘅年輕人裏面咧，佢哋明唔明白其實自己嘅即係身處嘅風險係啲咩咧？即係因為當要被捕嘅時候咧，就係有機會咧，因為而家嗰個狀況好有機會入控嘅暴動罪咧，咁就起碼都幾年甚至乎十年嘅監禁。咁就算唔監禁都好啦，即係中間嘅司法程序咧，其實都相當之漫長嘅。即係其實而家同佢哋接觸嘅時候，佢哋會唔會有啲咁樣嘅即係覺悟先出去，定還是其實唔係好清楚？ 嗱，我覺得有即係睇下佢個年紀啦，有啲年紀當然都仲可能會覺得或者可能真係所謂嘅心存僥幸，但係你話去到暴動罪，佢哋知道可能真係要可能面臨嘅嗰個控罪，可能最高係要坐十年嘅時候，你話會唔會有擔心，會唔會恐懼？其實係會嘅。系啊，咁但系你话会唔会令到？ 喂， 咁当然会有啲有啲机会会令到佢却步啦。咁但系亦都有啲年轻人就系觉得我承受到可能系唔系暴动以外嘅叫较为轻嘅控罪嘅时候，佢哋都会继续出嚟咯。 咁政府一路都讲法就係话老师啊家长啊要多啲留意呢啲咁年轻嘅学童啦，即係同劝导佢哋啦，叫佢哋唔好出街啦。你认为即呢方面应该可以点做呢？係咪容易做到呢？ 喂 sorry， 头先 听唔到啊，即係讲多次就係、是、即政府一路叫啲家长啊老师啊就要劝喻嗰啲细个嘅细路仔唔好出嚟啦，学生唔好出嚟啦。你接触到嘅即其实而家啲细路或者啲同学啊同家长嘅关系系点嘅呢？佢哋倾唔倾到偈嘅？ 收得唔系几清楚。 系你个电话成日都窒下。 可能因为我坐紧音。 而家你见到啲年轻人啊同啲家人嘅关系系点啊？ 我觉得真係要睇個家長究竟佢自己嘅取態係點樣啦。咁我見到當然啦，如果話真係個政見係完全南轅北轍嘅，咁其實年輕人個態度叫做好啲嘅，就係唔喺屋企去同屋企人討論政治啦。係啦。咁當然你話佢唔討論，佢會唔會有情緒呢？其實係會有嘅，尤其是我講緊同屋企人嗰個嘅政見其實係相當唔同嘅時候。咁但係亦都有一堆嘅年輕人，就係如果個屋企人同佢嘅政見係相當唔同，而佢嗰一刻覺得我忍受唔到啦，其實我見到亦都有啲年輕人係選擇係離開囉。所謂嘅真係離家出走囉。 即係其實可能有啲喺街上面嘅年輕人，可能根本啲家長都唔知去咗邊㗎囉，唔知佢做緊乜㗎喎，係咪係咪 係呀係呀係呀。即係以我所知都會有囉，又甚至乎覺得如果家長係同自己政見唔同，而佢又覺得我一定要去繼續去發聲或者抗爭嘅，可能佢哋可能會係唔同家長講囉。 咁同唔同譬如你哋社工都接觸到呢啲嘅學生啦，佢同唔同你講呢？ 我覺得其實要睇下喺呢個即係反送中嘅運動嘅前期啊，定係即係中後期啊。咁我覺得其實呢個好有即係好有一個關聯，就係當警方嘅行動係越嚟越即係叫做違反緊佢哋嗰個嘅程序，包括講緊喬裝示威者。其實我哋都即係社工都會見到，就係對大人嘅信任度係越嚟越低嘅。 係，即係佢唔信你，唔想同社工講嘢啊？係咪咁意思？ 係啊，即係我估都會有個戒心啊！我會形容就係會有個戒心，就係究竟我同其他人講，甚至乎有時即係都會聽到，就係其實同輩都未必係好願，即係好想講嘅，因為都真係會有個即係擔心究竟。 唔知對方嘅諗法係點啊嘛？ 係啊，對方嘅諗法係點咧？或者會唔會傳下傳下， 咁即係嗰種恐懼係好容易理解 嘅 咯。 所以即係你嘅意思係，其實而家好多即係年即係好細個嘅年輕人，其實你都已經開始要自己面對住即係一種嘅所有壓力同埋情緒係嘛？但係即係亦都冇任何嘅一個疏導嘅渠道啦，所以就即係以致到佢哋即係所受嘅壓力係相當之大啦。咁講係咪？ 係咯，係咯，係咯。 咁點咧？咁社工可以做咩咧？ 有時即係我哋可以做嘅就係盡量即係都俾個機會佢話俾佢聽啊，可能真係如果有一啲嘅即係情緒嘅時候，都可以願意講嘅，咁我哋都願意聆聽嘅、甚至乎都同佢哋講究竟即係你有啲咩渠道去幫到你啊，咁即係只可以係好被動地睇下究竟佢願意同我哋講幾多，我哋睇下點樣去疏導到佢嘅情緒。咁但係我覺得大嘅嗰個環境，講緊政府嘅嗰、那個做法係不變嘅話咧，其實我哋即係預見到就係年輕人嗰個情緒個問題係會越嚟越嚴重咯。 但係咧都想講即係比較實際啲嘅就因為而家都好多年輕人上街啦。咁以往外即係社工不嬲都有外展嘅社工啊。你覺得喺呢個咁特別嘅情況之下，需唔需要加強翻外展呢樣嘢咧？因為唔係淨係社工嘅喎，而家有好多有心嘅都會出去即係所謂執仔啊、執女啊咁樣噶嘛。你哋會唔會做多啲呢啲嘢咧？其實？ 以我所知，其實都有一啲嘅即係團體啦，包括我哋可能都會即係組織緊一啲嘅工作，去睇下點樣可以喺即係頭先你哋所口中外展嗰度做多少少咯。 咁你接觸到啲後生仔，會唔會都覺得開始攰啦，開始驚被捕啦，會少啲出嚟咧？你所接觸嘅？ 我覺得攰係即係。只要有喺有出過嚟抗爭或者有出過嚟去發聲嘅人，包括成年人，其實都會感覺到攰，感覺到無力嘅，係啊。咁但係你話會唔會阻止到佢哋出嚟抗爭？我暫時我睇唔到啦。尤其是講緊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啦，如果暴動罪係十年嘅話，咁你反蒙面法只不過係講緊一年嘅監禁，咁十年嘅。年輕人都可以覺得我要面對咯，咁更加唔會所謂驚一年啦。 好，好，唔該曬陸恩仲，陸恩仲係社工復興運動嘅成員啊。 即係而家其實咧都即係俾我哋感覺到咧個成個形勢都相當之令人擔憂啦，因為其實原來即係好多嘅。即係小朋友或者年輕人，原來同自己嘅父母啦，或者自己同同輩都唔敢講嘅時候咧，你可想而知佢哋嘅壓力係幾大。 好啦，各位老師又好，父母又好，或者年輕人又好，打電話嚟一八七， 氣温介乎27至到31度，吹微風，展望星期六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周初嘅驟雨較多，天氣稍涼。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柯达大厦。九龙入口呢一边啦，收费广场都有少少车龙噶。狮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嘅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啦，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仍然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汇景花园和将军澳道下行接近康华苑。前少少啦，近住启业村对开那段，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对开。另外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都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近圣约瑟英文书院。龙尾系排到去近圣约瑟英文中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多车，龙尾近创智中学。太子道西去 大角咀方向，跟住弥敦道咧系车多挤塞噶，断断续续车龙咧就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都系挤塞，龙尾窝打路道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弥敦道都系多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消防训练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依然都系繁忙噶，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圣意花园车多，龙尾博围。汀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系多车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储咗几廿年，终于够钱买我只股票啦！今次赚啦！ 要赚钱，唔单止要用猪仔钱啱噶，仲要揾啱投资专家。 我是黄伟杰，股票实战经验超过40年，唔敢话一定赚钱，但系经验就唔会浅。在投资新世代，我会拍住关教授听实听众要求，股汇一定冇甩漏。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六朝早9:04，黄伟杰、关卓照， 投资新世代。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7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0-21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署、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家俊， 好，新闻翻嚟咧，我哋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我哋评论员麦家俊啊， 你好 吓。刚才就讲紧，我谂大家都好意想不到噶啦，就系、是、成、个嘅成个夏天到而家就快入秋，都开始有啲凉快少少嘅时候咧，竟然咧系啲中学生好似变咗。整个抗议的主力添，拉又拉 勇武的最前线啊！ 未，我又唔知系咪最前线。不过你见到咧，就系、是、真系，譬如嗌口号嗰啲声音咧、你系有少少分得出系尖啲嘅啲声，系咪夸张咗少少咯？我真系觉得系嘅，即系你喺个游行队伍前后会听到嗰啲声音咧，系听到系细过咗嘅。 系咪的？而且佢系多咗，即系一啲报道同埋一啲即系照片咧，系见到好多。真系好细个、好年轻嘅人出嚟嘅、即系尤其是头先都讲过嗰两个礼拜咧，你十二三岁嗰啲咧，都讲紧4-5个。有一张相系即系有5个唔同嘅，我谂都系十二三岁嘅细路仔咧，就系张相喺网上面流传得好犀利嘅，就系话点解即系而家我哋要令到唔好讲话系中学或者系。大學嗰一代啦，你係初中嘅，甚至乎係可能12歲，可能係小學6年級嘅，係、啦，都要出到嚟，係、嘛？即係依個先至係而家最即係最令人係都唔可以講摸不著頭腦，大家都明點解，但係要即係嗰個憤怒嘅火焰係燒到去一啲咁細個嘅人身上咧、所以就係講緊話，究竟我哋即係依一次咁樣嘅夏天呢個咁樣嘅運動啊，究竟係失去咗幾多代人， 同埋好奇怪嘅即係。諗起啦，嗱，成件事我啱啱諗起，仲係半年前到啦。咁我哋即係一班朋友都傾起，即係大家喺度講啊，傾下閒偈咁啦。即係其實大家都講緊就係，而家呢一代年輕人咧就曾經講過噶嘛，好唔中意內地噶嘛。但係半年前我哋曾經講過就係，而家好多年輕人咧又睇內地嗰啲劇啦， 係啊， 然之後就成日翻深圳消費啦， 週末嘅時候 飲喜茶啦，嗱對唔住，即係要講呢個品牌就係因為即係排隊排到黐咗線啦，但係好多年輕人要飲啦，同埋 用抖音啦， 系啊， 用 WeChat 啦，咁有好多人讲紧，咦系咪？喂，即系个国民教育或者系 吓 啲教育成功咗咧， 收割啦，系嘛？ 咁但系点知喺半年 嘅， 完全变得好快。 系啊，你话过去嗰依几个，尤其是近依两三个月咧、 嗯， 你所知道其实都唔净系年轻人嘅，即系所有香港人咧，其实好多咧，即亦都因为系过境嘅时候要被审，即系有好多审查嘅传闻，或者真系已经有嗰啲咁嘅事发生啦吓。 哦，咁我谂直情系啦， 直情系点啦，系啦， 系呢件事，我谂呢件事本身 令到好多香港人却步啦， 唔系年轻人啊， 系啦，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咧，突然间系对所有同内地有关系嘅都 cut off 嘅，即系直情系唔做啊，或者系唔再使用啊咁样。咁你会见到原来啲年轻人当真系要去抗争嘅时候咧。佢突然间佢变得非常之即係有决心喎，好坚定喎，即刻佢唔做晒好多嘢。咁呢个係好特别嘅现象嚟嘅，即係。 係囉，咪加上你刚才讲就係话，即係过关嘅时候要查你。 係呀。 同埋大家见到嘅就係呢专查年轻人嘅。 係。 咁咪抄晒你成个袋呀，要睇埋你嘅电话里面做嗰啲乜嘢。 冇错。 咁我諗成件事，我諗你如果同一啲学生年轻啲嘅学生倾呢，佢哋全部都明白发生乜嘢事，而且系非常之反感啊！ 系好相当反感，佢哋有啲系直情系有啲系特登去过去睇下会咁会唔会咁样做嘅。咁、的而且确你话系男，即系尤其是唔单止年轻啦。如果你系男性嘅话，亦都会更加容易啦。 系 啊，即系佢会觉得啊，会唔会同勇武有关系咧？咁样即系翻到嚟嗰个嘅观感啊，或者嗰个经验啊，系非常之差。咁所以即系亦都即系解释咗，即系一个暑假之后。整个光景唔同晒。 好啦，咁啊，听紧嘅朋友，大家又点样睇呢个现象呢？譬如家长又好，教师又好，可以做啲乜嘢呢？又或者如果而家系有听紧十几岁嘅年轻朋友，都可以打上嚟一齐倾下嘅1872311。嗱，电话里边咧就有岭南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袁伟希嘅，袁伟希你好啊。 你好，袁教授。 Hello, 你好， 袁伟希。咁你就做过一啲嘅即系实地嘅研究啦，都同一啲年轻人都倾过一下，做过一啲research 啦。咁你自己睇点样？点解而家年轻人反而即系好似变咗成场运动嘅一个好主力嘅一个部分咧？ 其实即系喺即系我做过一啲中学生嘅现场调查啦。其实佢哋好早就参与噶啦，即系睇翻咁耐以嚟。即係做咗廿幾個現場嘅調查啦。其實你見到每次嘅示威遊行咧，都大概有5-10% 係18歲以下嘅嚇。咁但係喺近期嘅你會見到中學生係走咗喺前線。咁個原因就係因為喺八月尾開始咧，就有唔同嘅中學都開始組織咗一啲關注組。咁佢就喺呢啲關注組呢去發起喺學校裏面呢就參與呢場運動。係啦。 因為我見到你都好似做過少少嘅一啲統計，就係話喺社交媒體上面啊，譬如 Instagram 啊，本來呢都唔係咁多㗎，反而開咗學或者臨近開學先至係多咗呢啲關注組成立同埋出現，係咪？ 係呀係呀係呀，八月尾其實係特別多嘅，因為即系呢个就可能要进一步同嗰啲关注组去即系倾下究竟佢点解会发起啦。咁其实我自己嘅判断咧就系佢好多关注组就系因为七八月里边好多警察嘅暴力吓。咁本身咧你其实见到六月咧吓，六月下旬咧，其实喺佢哋啲即系 Instagram 即系冇乜新嘅关注组成立嘅。六月到七月咧，系冇呢啲中学嘅关注组嘅，系去到八月尾先至多咗好多出现。咁同埋呢段时间咧，你见到佢哋最即系成日 post 即系 post 得最多嘅时候咧，就系、是、出现一啲警暴嘅情况嘅时候，例如即系7/21啊，例如之后嘅8/31啊，即系呢啲时候咧就见到佢哋咧系喺 Instagram 里边咧就会好多新嘅 post 走出嚟。咁所以点解八月尾开始就多咗呢啲关注组呢？其实我认为系即系唔单止系嗰、那个修例嘅本身啦，已经变成咗一种即系对于警察暴力嘅一种即系一种即系反对 嘅。会唔会系即系开学嘅时候都要因为罢课啊嘛，咁佢哋个组织都需要就会 更加變得係溝通多咗，反而係成件事再升温，會唔會係呢樣？ 係，我認為係嘅，但係即係呢個可能即係實際上都要同翻啲關注組去睇下佢哋點樣成立啦。但係即係我估計就係當你要去組織答課啊，或者即係同輪校去組織人鏈嘅時候咧，咁你必須要有個組織。咁同埋喺學校同埋一啲中學罷課嘅團體呢，咁你都要有啲對口嘅組織㗎。咁、所以即係呢啲咁嘅關注組嘅成立呢，其實係有一個好實際嘅需要啦。 咁但係呢，頭先其實呢喺個廣告之前呢，即係我哋其實都有提過呢，就其實而家好多家長啊，或者係即係好多社會上面呢，即係我哋年紀比較大啲都好關注呢，就係好多年輕人呢即係咁細個走咗上嚟。咁點樣去即係大家都明啊，佢哋個情緒啊或者嗰個疏解上面係好有困難嘅。咁你作為即係個大學嗰邊啦，即係其實都同中學都好近啊，因為其實大家嗰個嘅年紀其實都係差一兩年。咁點樣去即係幫助到佢哋去即係疏導下佢哋情緒，或者其實係喺嗰個去應對翻成個社會咁急速嘅轉變，每一件每一日都有咁多唔同嘅事發生嘅時候，究竟點樣去同佢哋溝通呢？ 我諗呢個係好重要嘅問題，因為即係我諗對於中學生嚟講咧，你今次即係譬如我喺大學裏面教，你反而見到就係大學生係冇中學生個組織咁犀利嘅，或者佢哋個參與度係冇咁高嘅。咁呢個我覺得係好大唔同。咁而中學生呢，我認為佢點解會喺八月即係下旬開始就即係更加積極咁參與啦？其實唔係同個修例已經冇好直接嘅關係㗎啦，已經係去到即係對於警察暴力啊，或者對於即係佢哋覺得成個體制係冇改變啊，即係覺得好似冇乜未來，冇乜希望，即係呢個有好大嘅關係。同埋即係喺我嘅研究裏面咧，其實睇到就係好多中學生點解要走出嚟咧？其實佢會認為係因為佢識得有人被人拉，或者即係受傷啊，呢樣嘢對佢嚟講好緊要。咁所以，即系我谂中学生系佢可能对比成年人啦，佢有更加一个好清晰嘅善恶观啦，同埋好黑白分明嘅世界观。咁即系当如果嗰个情况而家咁样嘅时候，即系政府咁样回应嘅时候咧，其实系同佢哋对话唔到嘅。因为佢觉得好大嘅问题就系唔单止你系咪有撤回嘅条例，而系咁多即系警察暴力嘅情况之下，你冇去修补到嘅时候，即系佢会认为好多人已经牺牲咗啦，咁呢个对佢嚟讲系好紧要咯，咁我所以觉得学校嗰个责任系喺度嘅，即系佢哋要去开导啲学生啊，或者即系譬如之前何全耀基隆中学，其实佢出个声明，其实系即系好 supportive 嘅，咁我觉得系。值得加去嘅呢樣嘢。 但係有見到喺官方或者建制派，甚至係內地嘅 官媒 咧，都好譴責而家香港嘅教育界，又或者係何全耀中學咁話佢冇罰到啲暴徒喎。 係。咁即係其實無論個學生做咗啲咩，即係佢喺學校外邊做咗啲咩嘢，即係如果佢真係犯法嘅話，其實係有法律可以去處理到呢個問題。咁但係作為學校本身，其實佢唔係應該去即係僭越咗法庭嘅角色㗎嘛。佢本身就係要俾一啲 emotional support 嗰個同學，或者其實唔單止俾嗰個同學，就係因為呢件事係會影響到好多其他同學㗎嘛。咁所以即係作為中學嘅角色，其實係要安撫到其他嘅同學嘅。即係譬如有時有啲學校有同學自殺，咁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你對於其他同學其實都係構成好大嘅困擾嘅。咁所以我認為即係中學嘅角色唔係要去懲罰啦，即係懲罰呢個角色係由法庭去做嘅，或者係啦，即係法院去做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呢個係即係弱食亂投嘅。 但系而家又喺啲即系喺教育局啊，即系又去呼吁啲即系学校，即系叫啲学生就唔好蒙面啊，或者唔好有即系不需要嘅集会啊，或者好多嘢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即系都好似冇俾到一啲客观嘅条件咧，俾啲学校做头先你想讲嗰样嘢，即系话系咪会有好多嘅关注啊、关心啊，或者同同学之间嘅嗰个即系沟通喺边度啊咁样，因为颁布咗落嚟有个圣旨喺度啊嘛，系嘛，即系有样嘢必须要做嘅咁样，有个指引嘅，唔能够乱嚟嘅咁样，咁会唔会即系构成咗更加而家嗰个 死胡同更加大嘅一个压力喺度咧？ 我谂都会嘅，即系学校而家因为即系教育处嘅指引啦，其实我谂都承受住一啲压力啦。即系我谂唔单止可能喺校方嗰个方面啦，即系老师嘅方面，我谂对佢嚟讲都有压力嘅。啊、即是他未必可以很公开地有时去即譬如支持学生啊樣，或者有时连安抚学生的说话都不敢讲，即是我觉得这个是即是很可惜的，即是香港的教育其实是在这件事上面，即是因为你越不给啲同学去戴口罩、其实他就越觉得为什么戴口罩是一个问题。那你会见到譬如前嗰幾日，其实很多学校都即是啲同学都是戴口罩，反而你在大学就少见啲。 系啊， 所以中学就有成班去戴口罩，你大学都有人戴口罩，但系冇咁多 嘅。你接触嘅话，即系我反而有个问题。你刚才讲到就系话，反而即系九月见到嘅系中学生嘅参与，好似仲激烈过、强烈过大学生咁。你觉得个分别点解会出现嘅咧？ 系咧， 个分别我觉得系今次即系嗱，当然今次系呢、這个运动系冇即系冇大台冇领袖啦，但系其实中学里边即系呢啲关注组其实起到一定嘅作用嘅吓。而大学咧，大学其实我估计系即系前嗰几年嘅即系社会运动嘅气氛，令到其实大学里边嘅社运组织即系传统嘅学联，其实已经系即系瓦解咗啦吓。咁、所以佢你见到今次学联其实冇扮演任何嘅角色。而中大學生嘅組織係有，但係佢哋可能嗰個角色就變咗做一啲國際嘅遊說嘅啲工作，咁、所以喺大學裏面嘅組織其實相對上較少，同埋我諗喺大學生嘅角度嚟睇，佢哋覺得其實喺社會裏面嘅參與，即係佢哋會着重喺外面嘅參與，未必喺校內嘅參與咁多嘅、有，但係唔係話真係，但係中學生就唔同啦，因為中學生可能個學校對佢嚟講係好緊要，因為學校就是他的世界來的，咁所以當即係同學受傷的時候咧，對佢嚟講係一個很重要的事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中學生和大學生係今次嘅運動有很大的分別啊。 好好，唔該曬，多謝你嘅分析，唔該曬袁偉希。袁偉希係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嘅助理教授啊。咁其實呢個都好多人意想不到啦，但係聽落你諗諗下又係好似合理咁、 我最擔心係而家冇個客觀條件啊，頭先所講，因為即係政府依家一致口径咧，都係在於就係話即係尤其是成立咗反蒙面法之後咧，喺對於即係教育局裏面下嘅指引啊，跟住之前一直叫教師，即係可能講話其實你可以係答唔清楚或者唔知道啊，即係一系列嘅啲嘢咧，即係我唔敢講話佢哋嗰個指引係完全係好似鴕鳥咁樣，但係實際上嚟講，俾唔到好多人個感覺係好大力去關注學生嗰、那個精神同情緒上嘅問題，反而喺個行為上面咧去規範住佢哋要唔做啲乜唔做啲乜。咁呢樣嘢其實頭先同兩位唔同嘅嘉賓講完之後咧，發覺其實即係對於年輕人裏面嚟講咧，最重要嘅情緒疏導咧，可能過去嗰一個月開學之後咧，可能真係做得相當之唔足夠。咁而家個形勢已經成為咗一個即係好似翻唔到轉頭嘅嘢咁樣啦，因為開始越嚟越多人去被捕，咁佢而家覺得已經唔能夠分離啦，成個感覺同埋嗰個連結，咁佢可能會更加難去即係去做到一個抽離嘅角色咧，咁可能越嚟越多人會上街咧，依個先至係即係而家最令人擔心或者擔憂， 或者就算佢唔上街嗰、那個結啊，喺啲學生裏邊去成長嘅時候，經歷過呢種情緒，可能都唔知點解開。電話裏邊有周小姐。周小姐你好，系请讲。 你好，咁其实就都觉得咧，即系一班嘅年轻人，其实佢哋好可，即系好可怜咯喺呢件事上面。即系其实佢哋系冇支援啦，咁同埋其实佢哋承受紧嘅就系好多人、好多大人嘅指责啦。即系个个都系将即系个责任摆喺佢哋度，话佢哋点解唔啱。但系其实一班嘅大人咧，冇去了解点解佢哋要出嚟咯。即系当我哋睇到咁细个嘅出嚟嘅时候，可能有啲人就话啊，点解个教育制度教咗啲咁嘅学生出嚟，但系有冇谂过点解呢一班小朋友佢哋要行出嚟啫？即系同埋就系当呢一班嘅小朋友佢哋即系俾人去指责，佢哋无助嘅时候，可能屋企唔接受，咁但系翻到学校咧，可能即系谂住一个安全啲嘅环境，点知喺学校里面都系即系感觉唔到系有佢有支援啊！即系譬如即系如果而家佢喺学校可能想表达啲意见，但系原来。 即係老師同埋可能校長都唔會去 support， 同埋承受緊係有其他嘅人嚟到去指責佢哋，例如即係點解會即係前特首要寫啲咁嘅信呢？例如咧，我哋今日朝頭早喺即係千禧年代，我哋聽到另外教聯會係啦，即係有一個黃校長，佢即係我唔明點解佢作為一個嘅校長，佢可以係即係只係將啲細路話有啲乜嘢唔啱嘅，咁罰啦，或者係踢出校啦，即係呢一啲其實我哋係我哋唔係咁樣教小朋友噶嘛，即係正如我哋唔係淨係罰佢噶嘛，我哋都要輔助佢嘛。學校裡面唔單止都係有即係訓導啦，係有輔導噶嘛。咁同埋即係整個個問題就係唔單止係即係佢嘅家人啦、學校去情即係責備佢哋，政府啦、警察啦，佢哋根本呢班小朋友係冇一個信任啊！即係而家連警察，即係根本個制度佢哋完全唔信任嘅時候，佢哋其實好失望，係一個好冇力嘅一班，係完全係無助咯。但係我哋點解要再指責佢咧？即係同埋政府佢哋係咪仲係要咁樣去堅持，要咁樣止暴制亂咧？即係我哋係咪真係要失去曬呢一班嘅年青人咧？即係佢哋有咩好處咧？即係對佢而家佢哋係咁嬲，咁嬲個政府，咁嬲個社會，咁唔信任，對我哋嘅社會有咩好處咧？即係其實我好想呼籲林鄭月娥，佢可唔可以懸崖勒馬，同埋佢背後嘅一班嘅官員，即係所謂嘅知識分子，但係你哋有冇真係去憐憫嘅心咯？係 係好。好多谢周小姐， 多谢 多谢周小姐。周小姐提醒咗我哋啦，即系其实而家讲紧拉咗嘅系750人，系18岁以下。个问题唔系嗰750人嘅，周围仲有好多好多佢嘅同学系睇住呢750个，即系佢哋嘅同学嘅遭遇。 头先啊，周小姐讲咗一个好即系都令我自己好烦心醒嘅一句一段分享咧，就系其实。當我哋喺度講緊啲小朋友點解話要上街啊？點解會做呢樣嘢嘅時候咧？我諗從佢哋切身處理，從佢哋嗰個角度諗咧，就係點解我哋會成日俾大人話我哋係即係嚇依個就係香港下一代，香港下一代交俾你哋啊嚇，睇下交流香港會點樣嚇？你呢班係暴徒完全唔識咩叫做即係真係去堅忍啊嚇？或者去做好多好多事情，即係我諗呢樣嘢，我諗對佢哋嚟講都好大嘅問號啊！即係點解即係我哋想追求嘅嗰個理想嚇、可能有時係有啲處理嘅方法咧係好有問題嘅，甚至乎咁，但係問題就係、是、究竟有冇去聆聽過佢哋嘅嘢咧？當我哋成日都會俾政府話其實你可唔可以了解政府其實個出發點唔係咁差啊？係咪依個情況啊？咁所以我諗呢個係。剛才周小姐的真是相當之令人 是啊，跟住仲有蔡先生，蔡先生 啊，兩位主持，剛才我是周小姐咧，其實我聽咗幾日啲電台啲風煙咧，好多人都話呢班係小朋友嘅學生，咁我睇到啲事件嘅發生咧，譬如阿田校長啦，佢指責啲學生，佢啲學生直情係用粗言穢語，用喺佢面前耍雞錢，咁呢啲。可唔可以叫学生？识唔识叫咩叫尊师重道？唔好成日用小朋友、学生嚟掩饰佢哋嘅身份。有今日朝头早我都打咗教统局噶啦。点解可以容许一间学校沙田崇基中学喺学校嗰个校园里面升美国国旗？咁呢啲又系边个造成啲学生有啲反中嘅意念嘅咧？呢、个都要反省嘅。 你觉得系边个咧？ 你咁你答翻我，你系边个咧？明唔明啊？即系 我哋头先讲咗，而家请你讲嘛。我哋头先讲咗嘅。 嗱，我今日想讲啦。吓，你谴责政府，但系你有冇谂过教育界出现好大问题咧？ 例如咧， 即系好大问题，教协啦，或者啲校长咯。我认为就系话，阿主持人，一啲学校系纵容啲学生，令啲学生而家系无的放矢，对住啲校长，校长嚟噶，阿主持人嗰个校长嚟嘅，嗰位讲师陈伟强，包围5个钟，呢啲咩叫学生咧？仲有喎，你哋口中嘅學生， 我哋講緊大專啦，嚇， 唔係揸支棍出去搏警察嘅，你唔好理嗰個政治大家嗰個對立，而係問題，你上咗街你揞住個馬斯後，呢個就唔係學生嚟嘅啦。 好，多謝蔡生嘅意見， okay？ 我哋跟住咧係有一節嘅交通消息，有一節嘅新聞嘅，咁啦，有意見嘅話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 今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由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夺得，另外颁发奖项的瑞典学院同时颁发201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由波兰当代作家托卡尔丘克获奖，两名文学奖得主分别获得900万瑞典克朗，折合713万港元的奖金。原定去年颁发的2018年文学奖延迟到今年颁发，是由于涉及瑞典学院的人士牵涉性侵指控，学院院士亦都被怀疑外泄得奖者的名单。我文发起到尖沙咀警署外声援早前右眼受伤的少女，晚上六点钟过后陆续有市民到场，他们在弥敦道和柯士甸道行人路上列队，高叫香港人反抗，又以中英双语高叫六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口号。较早前有防暴警员在场巡逻，尖沙咀警署外围未见有明显加强布防。来自台湾的一名游客到场声援，他说希望港人继续抗争，台湾人支持港人，又说台湾的青年亦都希望守住台湾的民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至今有2300多人因为参与非法集结、暴力行为等被捕，当中超过三成是18岁以下，令人感到震惊和痛心。他呼吁年轻人不要置身危险境地，令到前途尽毁。至于市民对警队的信任低，张建宗说希望市民体谅警员工作时间长、压力大，形容警方在前线执行抗暴任务表现出色，绝非孤军作战。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说，港铁近日提早收车主要是基于安全，绝无其他考虑，强调是希望给员工在少一些压力、多一些时间工作之下尽快修复设施。人民日报昨天在微博发文，指苹果公司的即时地图应用程式 HK Map Live 通报香港警方行踪，为示威者导航。苹果公司说那个应用程式已经危害到执法人员和香港市民的安全，今日已经将程式下架。但是开发应用程式的公司说不认同苹果公司和香港警察的指控，形容做法是政治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翻大家港铁嘅安排啦，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嘅列车咧会提早喺今晚嘅九点结束服务。而家将军澳站仍然系关闭噶，港铁会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到调景岭站。咁机场快线由晚上嘅九点起，列车只会停香港站同埋机场站，大约十分钟一班。咁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嘅列车服务就会暂停。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维持喺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会由晚上的8点起暂停。而在轻铁路线方面，现在四条路线仍然暂停，包括705、614、615和 751P。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多，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在路面方面，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月道同埋清水湾道近平石村。咁另外码头围道去九龙城回旋处方向咧，而家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落山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龙尾喺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车龙排到近连翔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车龙就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 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元朗安乐路和朗业街近住宝业街一段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兵屋落斜去西贡、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推动残疾人士融入社会，让市民更认识残疾歧视条例， 平等机会委员会和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合办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今时今日，残疾人士的衣食住行都好轻松。 二， 有方便穿着的康健服。 四， 深水清冇难度。 住， 经过设计同样舒适。 行， 一样可以呢度去嗰度去。 13号星期日下午2:30，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想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麦嘉俊，我哋刚才就即系倾紧，喂，究竟即系面对一啲学生或者初中学生又好，高中学生又好，咁佢哋有呢种嘅心情，咁点教咧？ 是啊，头先即係广告前都有位即係打入嚟嘅听众都有讲过。 蔡生吓。 是啦、啊、就话要尊师重道啊，即係亦都有一啲即係学生个行为的而且确係过分啦。嗱，我都想讲呢，就係、其实的而且确即係我哋唔係讲緊话学生所有嘅行为都係我哋要去支持或者係话要认同嘅、的而且确有好多行为上面係有欠恰当嘅，譬如 要教嘅要改嘅。 係要教要改嘅。咁、但我最重要头先我諗讲咗成个钟呢都係讲緊嗰样嘢。就是我们是不是要用一个即是教师或者校长的威严，是不是用一个规范，是不是用一个权力去令到现在即是学生去令到我们所谓即是学校园里面都走去止暴制乱呢？因为其实他们个搞这个这样的关注组呢，其实是社会上面回应他们对社会上面一些现象上面的不平等上面的看法啊、他们的一些情绪上面的东西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即是作为他们要尊师重道，我明白我们都应该希望我们自己的下一代是尊师重道的。但同时间在个尊师重道上面，我想首先都要确保到在校长或者教师上面，他们自己是话都俾学生知，佢哋拥抱紧嘅嗰种价值咧，系作为一个嘅教师系一个榜样嚟嘅，系咪？我唔敢讲话而家即系全部都唔系嘅，但系实际上嚟讲，如果喺关心学生之前，你就已经用一个权力去压佢，咁其实同紧社会上面吓、政府上面而家对付紧嘅一啲示威者或者一啲学生，其实用嘅方式一样嘅时候，试问，就算用一个非常之一个现实嘅角度去睇，你点样令到学生服咧？如果他不服的话，又怎样可以在校园里面所谓可以安静下来，或者他的情绪上面都有疏导呢？我想觉得这个就有点本末倒置。 刚才有位听众都讲，其实对于很多学生来讲，在一间中学，尤其是他们即最后的一个倚仗来的，即可能家庭啊、父母不体谅啊，你走出去又被警察查啊，他如果在学校里面，究竟一啲教師用啲咩態度去教人咧？咁我諗即係有人會覺得要嚴刑峻法嘅，一樣要係一樣要啊開除出校嘅。如果有啲乜嘢嘅做錯嘢咁，但係亦都有好多教師亦都覺得係要保持一個信任先至可以教到人啦。好啦，咁啊，剛才咧聽眾都提到發生喺理大嘅香港尊上學院嘅一件事啦。咁就係、有一位講師陳偉強咧，咁佢稍早前咧就喺媒體咧就發表咗一啲言論啦，係引起學生不滿。 門啊。咁佢講乜嘢咧？咁大致咧就係講緊而家嘅即係蒙面法咧，唔夠辣啦，要一啲辣椒去配合，先至能夠阻止到示威者上街啦。包括咧就係要宵禁啦，或者係以暴動罪嚟起訴暴力嘅示威者等等。咁佢嘅言論咧就喺報紙上面咗一個訪問出現嘅。咁喺轉頭啦，咁就係翻嚟之後咧，就喺學校裏邊教書嘅時候咧，就有一班學生咧就去到個課室嗰度啦，咁就不滿啦，同埋係根據不同嘅報章報導啦，就係學生咧加埋曬咧係有五個鐘頭係唔俾佢離開啦。咁曾經咧呢位老師陳偉強咧係報過警嘅，咁但係咧就校方就話唔需要警察入嚟嘅。咁結果咧就係而家校方咧即係後屘都散咗啦，咁但系校方咧就话系呢个学期咧都唔需要佢再教书嘅，咁不过系咪真系成个学期唔需要再教书咧？同埋成件事究竟系点样样咧？就系喺电话里边咧就有香港专上学院讲师陈伟强啊，陈伟强你好， 你好， 你好啊，你好， 系啊，不如你讲翻嗰件事啊，即系其实所谓即系啲学生唔俾你走啊，成个 亲身 经历 同亲身感受啦，系啦。 其实基本上喺发生之前两三日喺连登咧，就都有不少里面连登嘅人士啦，就留言对我言论不满，就已经计划系喺我上课嘅时候咧，就会去课室揾我啦咁样吓。咁咧就我都知嘅，有通知到我上司嘅，不过咧就可能学校方面亦都醒觉。即係嗰個警惕性唔係咁高啦，咁當日亦都冇乜話去揾 啲特別安排啊。 係啦，咁咧就我又都如常咁落到課室咧，就發覺課室門口已經有好多人戴黑色口罩，好多人其實唔係我教嘅學生嚟嘅。我入到課室裏面咧，我班原本咧就應該係大概五六十人啦，咁真正係我嘅學生咧。其實咧，大概只有二十個，咁咧就有三十到四十個咧，都唔係我嘅學生嚟。有啲咧就我感覺直情唔係我學院學生嚟添嘅，因為我哋講嗰個學院嘅亦都唔係太大嘅，有陣時睇嗰個年齡個樣子，都大概知佢係咪我哋學院。 好容易認到自己啲學生。 係啦，係啦，咁咧就咁我入到去嘅時候咧，佢哋就開始係喧譁啦，就然後咧就要我去交代翻個政治立場，咁咧就跟住咧就我都原本想同佢哋交流嘅，但就開始佢哋又粗言餵語，就辱罵我，又就用嗰個雷射槍，或者雷射筆啦嚇，就咧就射向我眼睛，我就覺得好痛隻眼，咁咧就我就打電話俾我上司話有咁嘅情況，咁我上司就話將個課堂取消啦，由你離開啦咁樣，咁我同啲我自己學生又道歉啦，就話對唔住又上唔到課，就要取消啦，咁咧就但我想離開嘅時候咧就走唔到啦，因為咧啲學生咧就嘗試。就用佢身體躲咗擋住啦，或者係用一啲台咧就阻住嗰個路啦，然後就好多人亦都塞喺個門口度啦咁樣。咁呢個我冇辦法啦，咁就翻去個黑板前邊啦，咁咧就諗辦法點樣啦。咁佢哋嗰個情況當時咧都不停係用嗰個雷射筆咧就係啦，雷射筆咧就射向我眼睛啦，同埋我嘅身體啦咁樣。咁咧另外就都是繼續用粗言穢語啦，另外就有一些學生咧，亦都用一些比較恐嚇性的字句，譬如話你是不是想我裝修你屋企啊咁樣？我諗都大家都知道佢呢個意思啦。咁當時其實我都是幾驚恐嘅，就有要求附近的保安啦幫我報警啦，同埋咧就叫我上司就幫我報警。咁佢哋就比較知誤以對。咁咧就我等咗都好長時間都唔見有警察嘅時候咧，就我自己開始報警，然後咧就我後期知就警方通知翻我咧就因為我自己學生都有不少咧就開始離場，因為佢哋亦都覺得唔對路就走啦。咁有話有一個係我自己學生咧就幫我報咗警然後我後期我太太咧，因為我又 send 咗信息俾我太太，我太太亦都幫我報咗警，但系咧就一直持續等咗接近。發覺兩個鐘咧，警車都冇嚟，然後我就打去99問點解會係冇警方入嚟？警方得個答覆就係佢哋係想嚟 但係咧就校方咧就話叫佢哋唔使嚟，因為校方可以處理到件事咁樣。 咁我想問一下咧，嗰幾個鐘裏邊係咪一路都係維持住嗰個狀態啊？即係 兩接近兩個鐘之後，我有兩位同事啦，即係我上司啦，院長同埋副院長就嚟到嚇，即係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咁樣。咁咧佢就見到都幾多人失實個課室，就話唔夠大。就要求我轉去一個大啲嘅 lecture theatre， 就同佢哋去對話咁樣。咁我咁上司叫到我，咁我咪去咯咁樣嚇。咁我去到嘅時候咧，就簡單交代咗少少嘅立場啦咁樣嚇。咁咧就咁我講完之後，咁我當然就想離開啦咁樣。但係咧就都係離開唔到啦嚇，都係塞實咗啦嗰個。地方咁樣嚇，咁咧 我想都問一下咧，即係頭先你一直都有講話係即係有一啲粗言餽語啊，亦都用雷射筆啊咁樣，咁嗰啲你認唔認得係你自己學生啊，定還是係你係即係好似係話有一啲係你陌生嘅面孔去做呢啲嘢咧？ 感覺係陌生嘅，但係唔敢肯定佢係外人定係佢唔可以，佢可以唔係我學生，但可以係學院裏邊嘅學生。亦都有可能嘅嚇，咁因為佢如果係戴咗有啲戴咗口罩嗰啲咧，就有陣時未必一定認到嘅。咁佢喺裏面有啲係戴咗口罩，有啲冇戴咯。 嗱咁有報道話曾經發生過推撞啦，你跌過落地嘅係咪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就喺兩個課室都有嘅嚇。 哇， 兩個課室都有嚇，咁就 真係起碼 接近三次嘅嚇。如果我印象中咧，就如果我冇記錯，因為事實上都真係係我通常係我。嘗試十次離開個課室都離開唔到嘅時候咧，就其實我都唔係好想強行去離開，因為都怕嗰個肢體衝突。但係咧就有啲同我有啲同事就勸我試一下啦嚇，包括我兩個院長都試一下，睇下可唔可以行到出去，我可以帶到你出去嘅。但係就經往往就帶唔到出去嘅時候咧，就大家就會係好密集咁樣失實咗，咁有陣時咧就會，如果想行嘅時候咧，就可能會有一啲嘅當時嘅在場嘅人啦嚇，咁究竟係咪學生唔知啊，就推到我咯，然後就有一次就咁啱隔離有一個人就有一隻腳咧，亦都棘到，咁嗰下就比較痛嘅，就跌咗落去咧就蹬親條腰，嗰個咧就比較痛得。 我想問啊，係咪當時都有保安員一路護住你㗎？ 有一段時間冇嘅，開頭之前咧，頭嗰個幾鐘咧就開頭係冇嘅，因為有時啲保安員係入咗嚟一陣，佢又出翻去，因為啲學生係俾保安員出出入入嘅，我就唔准出啦咁樣。開頭係冇嘅嚇，後期咧就院長嚟咗咧就有保安員嘅。但你話係咪一定可以好保護到咧？就都唔係嘅。如果嘗試行出去嘅時候咧，就往往因為可能。佢哋唔俾我出去咧，又好多時候會有嗰個碰撞咯。 喂，我想問一下，根據啲報道就話，即係學校就暫停咗你今個學期教嘅書，究竟而家係點啊？ 嚇，成個安排點樣？即係呢件事發生咗之後， 其實我係琴晚接近傍晚自己上網先至睇到，佢之前係冇通知我，我都唔知道，我都有啲愕然嚇，有啲愕然。 係即係真係成個學期都停咗嘅。 我。打電話我後期當然就打電話同我嘅上司去傾係咪咁樣啦咁樣，咁佢話呢個大家可以磋商啦咁樣，咁佢問我個意見點樣咯咁樣，咁就而家都大家都一齊評估嗰個情況咯、 即係佢個原因係咩原因去停咗成個學期咧？就係、是、個驚係亂啦、啊，定還是 驚係亂？主要驚係亂。 嗯哼， 即係佢決定咗係。決定咗係停你成個學期唔使教。 未決定，其實嚴格嚟講未決定嚇。係嚴格嚟講未決定嘅嚇。可能佢當其時同傳媒講，唔知係咪一個建議啦，或者係點樣就就嚴格嚟講，你問咧就未決定，因為佢今日就算係有同事係比較係佢都系大家可能大家傾下啦，睇下個意見咧，咁都未係一定話落實，一定係咁。佢又問啦，我意見你想大概你覺得 仲教唔教到啊？或者可能係停兩三個星期之後得唔得咧？咁樣啊，定係一個學期會好啲咧？咁樣都係大家磋商緊嘅。 咁、可唔可以即係同即係啲聽眾都分享一下，即係譬如話你整個嘅感受啊，同埋即係其實啲學生就好顯然之後，即係同你嗰個立場或者睇法唔同。其實你自己覺得最大嘅唔同喺邊一度，或者你對成個嘅整件事件嘅睇法係點樣？ 我自己係比較唔能夠接受一啲暴力事件同埋違法事件嘅。咁咧，但係年青人佢可能亦都有佢原因嘅，我哋凡事都要睇原因嘅，因為我哋其實香港整體嚟講都係而家相對嚟講接受嗰暴力事件咧，係嗰個態度咧係接受程度高咗一啲啊，但我自己咧就覺得任何暴力其實都係唔能夠接受咯，同埋就應該都係最好都係要尊重翻個法治，唔好做違法嘅事。咁呢度可能會引起一啲嘅爭議或者唔同嘅睇法啦，但我認為大學係一個多元意見嘅地方啦，即使係唔同意個意見，大家亦都可以和平咁交流啦，就唔需要喺咁樣交流嘅時候一邊用粗口，又用一個雷射筆就射向你唔同意嘅人士，然後甚至用一啲恐嚇嘅詞句去恐嚇佢，咁咧就我自己感到比較痛心嘅嚇。 我今日見到你喺《東方日報》嘅專欄裏邊寫係話都覺得係好似文革咁啊， 有啲似，因為其實嚟講，嚴格嚟講啦，我自己教嘅科目咧就同而家香港發生嘅問題咧就無關嘅。 你教文化噶嘛嘛？ 是啊，中西文化科嚇就同香港而家個政治無關嘅，我就唔提起呢啲嘅問題。咁咧就當學生入到嚟話想我解釋嘅時候咧，其實如果佢和平理性，大家真係坐喺度，大家傾咁樣啊，好輕鬆或者咁樣，唔係劍拔弩張，我當然好樂意啦。但係佢哋到最後係要逼我，即係佢用一種其實威嚇式或者係一種粗言餵語。要我解釋點解我講呢、這個即係表達呢個政治立場嘅時候咧，就有啲似文革嘅時候，其實一啲要某一啲人交代佢自己個政治立場咯。如果你唔出聲，佢就會用唔同嘅羞辱方式啦。嚇、有陣時可能會係鬧你啦咁樣。咁所以我會話近似其實係文革嘅方式咯。特別我本身後生嘅時候亦都係讀歷史啦，咁就對嗰段歷史亦都比較深刻，咁所以就比較容易聯想到咯。 明白，唔該曬你，唔該曬陳， 唔該曬， 係陳偉強係香港專上學院嘅講師啦，咁即係牽涉住呢場風波裏邊咧，我哋都揾過香港專上學院學生會嘅內務副會長謝子樂啦，又揾過香港嘅理工大學校董會，亦都係學生嘅成員李傲然啦。不過即係佢哋都拒絕接受訪問嘅。咁電話裏邊咧就有位陳同學，陳同學 ，Hello 你好， 你好陳同學， 你係喺現場定係點啊？ 係啊，我係 現場其中一個學生嚟嘅， 我兩個 area 我都有去過。 哦、oh, ，OK， 係咁，你見到嘅情況係點咧？ 係啦，因為咧，其實佢一開始咧，我陳講師咧就話佢同我哋交流過啦。咁據我所知，我喺間房咁耐咧，佢只係講過幾句嘢嘅啫，就係、是、佢支持法治，佢反對暴力，同埋佢係中國人。跟住除此以外咧，佢就冇同個學生講過任何嘢噶啦。 即係重新立場，就唔係對話。 佢淨係講過一次啫。 但係佢講法話好多同學對住佢講粗口啊，咁其實成個氣氛可能都好難真係認真去理性討論。 其實咧一開始個氣氛咧就好冷靜嘅啫，因為大家一開始咧就抱住個心態係想了解一下佢寫呢篇文嘅原因啦。咁因為佢講嘅佢呢篇文啦，佢話佢教嗰啲科唔關香港依家發生緊嘅事啦，但係佢寫篇文就關依家香港發生緊嘅事啊嘛。咁我覺得咁大家去想知道佢嘅意見同佢討論下，我覺得係合理嘅。咁佢又話到我哋想批鬥佢，咁我又覺得我哋冇批鬥佢嘅，因為我哋有其實我哋在場，不論係可能係當日可能學生會嘅人有講嘢，普通學生講嘢咧都係話。我哋根本就唔 care 佢嘅政治立場嘅，即係佢係藍又好，佢係黃又好，佢係中立又好，我哋唔介意嘅。我哋介意嘅只係佢 话我哋非法禁锢佢，话我哋非法集结，然之后话我哋系话佢系口口声声话我哋嘅学生，当日嘅学生系暴徒，跟住然之后呢样呢啲先系我哋真正咁激动嘅原因咯，而唔系话因为佢写咗篇文话要全部示威者都要用暴动罪去入罪咁样，因为呢样嘢我觉得有佢有少少系扭曲咗我哋意思，话我哋系文革批斗佢。 嗯， 据我自己少少嘅睇历史知识咧，佢系因为。我唔覺得，如果我哋因為佢嘅言論而去同佢講嘢，因為佢用呢啲咁嘅，佢即係一作為一個講師，佢報警拉自己嘅學生，話佢哋非法集結，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咪可以接受咧？佢係咪佢作為一個教師，佢係咪應該做呢樣嘢咧？ 我想問下你係咪上佢堂嘅學生啊，定係專上學院嘅另外啲學生， 定係其他院人咧？ 我係專上學院嘅學生。 你是專上學院，就唔係平時去佢嘅 course 嘅學生嚟嘅。 唔係。 Okay. 我係因為佢，因為有人號召話佢想同佢傾下，咁我以為陳講師佢話佢係知識分子啦，我以為佢會樂意同佢嘅學生交流一下唔同嘅意見、唔同嘅文化咁樣嘅，但係點知去到好可惜，佢就唔出聲咯，喺度講完佢最啲人最記得嘅就係佢撳嗰五個鐘頭電話咯。 咁但係的而且確咧，即係網上流傳嘅啲片段咧，其實都。即的而且确啲学生系行埋去系即系个动作啊，或者言辞比较激动啊，同埋亦都有一啲即系真系有镭射笔去照佢嘅身体或者佢块面或者即系只眼嘅，即系而家即系已经发生咗件事啦，即系你再从头睇翻，即系你哋当时嗰、那个你话个情绪俾佢触动到啦，咁但系觉得你呢个处理方式你自己点样睇咧？ 咁好老实讲嘅，咁我觉得每个学生对于呢啲事嘅处理方式都有唔同啦。无可否认，可能有啲系激动咗嘅，咁可能有啲系，可能真系有阵时语气激动咗，可能讲一啲 出言秽语点嘛，系咪？ 系啦，陈讲师觉得唔 OK， 接受唔到嘅说话，咁我哋当时咧事后咧。我哋因为陈讲师都提过啦，佢有学校嘅高层，即系我哋嘅院长同埋副院长，去咗现场去做一个调停，同埋一个同我哋了解我哋嘅意见啦。咁当时咧，院长亦都有讲过话，觉得我哋咁样咧系有未必我哋所有言辞同埋行为都恰当嘅。咁我哋亦都当时咧，我哋亦都有同学咧即刻亦都我哋同学咧亦都已经有向院长同埋向陈讲师道歉，话我哋有可能有少少言行激动咗嘅。咁但系。好可惜啦！我哋以为我哋向佢道歉，即系我哋向佢释出善意，然之后结果得翻嚟嘅就系陈讲师继续喺唔同嘅媒体上面继续抹黑佢自己嘅学生咯。呢样系我哋感到最失望嘅。我哋都有邀请过佢，我哋知道学校有邀请过佢，学生会亦都有尝试过联络佢，话想同佢喺当嗰、那个围咗佢五个钟之后第二日我哋有个，因为我哋有个交流会嘅。校方舉辦嘅交流會啦，跟住我哋都有邀請陳講師去嘅， 係主動為咗呢件事嘅交流會嚟嘅。 係啦，最主要係圍繞翻呢件事，同埋可能社會最近社會嘅風氣啊，或者係有啲可能學生覺得佢自己安全嘅問題咁樣嚟，主要圍繞呢幾件事嘅。跟住然之後咧，陳講師咧亦都係院長嘅説法就係佢兩點、那個活動咧兩點半開始啦，佢兩點二十一分嘅時候打個俾陳講師啦。但是陳講師就拒絕了出席的原因，就是可能他覺得不安全，但是我不知道他安全的定義是什麼啦。跟住然之後結果呢，他呢就最後尾就然之後就，但是他就去了其他媒體度接受訪問啦。這樣呢就令學生最激動的，就是我們是你的學生，你報警說拉我們，說我們是暴徒，跟住然之後你不敢但是你不敢面對我們，然之後去到其他的媒體繼續抹黑我們，繼續話我哋係暴徒，話我哋文革式咁樣批鬥佢，咁樣係咩意思咧？咁係咪即係代表喺佢嘅眼中，學生嘅意見其實係完全不值一提，佢根本就唔需要回應，唔需要理會佢嘅學生咧？呢、這個就係我哋最想知嘅、最想同佢對話嘅原因咯。其實 了解明白，唔該曬你，多謝 曬 陳同學嘅意見。咁啊，聽咗兩方面嘅講法啦，咁。网络上流传嘅片咧就唔系好齐全嘅，就睇唔到刚才好多即系嗰啲动作系点样样嘅， 同埋细节啦。但系始终都系最后啦，因为头先其实成个几两个钟头都系咁样嘅。讲紧其实学生而家个情绪咧， 係好崩緊啦。咁亦都的而且確，我哋見到嘅片段裏面咧，裏邊嘅行為都亦都唔係話好妥當啊。講真嗰句，我如果係陳講師嘅，亦都係會難受嘅。咁但係最終你見到學生其實佢哋最介意嗰樣嘢，就其實有冇俾個同理心同埋。究竟有冇關心過？其實佢哋一啲關心嘅議題，你點樣回應呢？定還是係一個即係聽完就算嘅嘢呢？依個其實係大家。